工作对于人来讲非常之重要。人是群体动物来的，虽然呢我们就不会好像蚂蚁这样即是一早夜做，我们都会懂得忙里偷闲。但是勤力呢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很重要。一个人有没有目标啊，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是不是积极啊，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向善的人，其实都可以在他的工作表现或者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看到一些端倪。我们不是希望日做夜做，懂得休息也都相当之重要。但是你会不会是一个疏懒的人呢？疏懒的人只会距离他自己想达成的目标越来越远，不过可能疏懒的人连 set 一个目标都懒了。如果是的不紧要，自己知得的了，但是都应该 tune 翻正，为自己打定好每一日的目标，每一日的目标完成了就退而求其次，不是退而求其次，是精益求精，去到每星期每个月甚至乎每一年的目标，你也都可以不断地努力然后达到成功感，就是这样来的了。所以希望大家要加油啊，累积的努力总是会看到一个好的成绩表，令到自己觉得今次的成绩相当满意。早晨早晨，朝早的时间6:10，晨光第一线朝早陪住你。 怪我太我投入恋爱这小天地，谁知梦醒一刻已经分离，还等你。怪我营营夜夜却无暇思考怎么远飞，太忙无法呼吸清新的空气，到最终给你燃起别了已电藏世纪，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势，还是激攻于心境，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样彻底，只好当踩不死的蚂蚁。全投入相信你的演技，如今但找不到上映的期，如出戏爱到毫无余地，到头来竟可一败涂地，太甜无法享受失恋的凄美，像你不跟我游戏，心的把我处死，难得我竟这么死心塌地都可把感情摧毁，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势，还是激攻于心计，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来拿走一切，伤得我这你的一张天真笑脸，转身竟可成魔鬼。你的突然离开，管我力竭如声势，如受欲火的洗礼，请把安抚放低，尽管沉迷多一世，想得我这样彻底，可否对我也愿心？有愧千方百计殊途同归，归家再远也仿佛蚂蚁。 朝早的时间蚂蚁， 我 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夏日炎炎，再加埋因为有啲水果喺夏天特别当造，唔少人都会选择食用鲜甜嘅荔枝喺夏季嘅时候消下暑。不过最近见到内地媒体报道，就话因为有一名女子食咗过量嘅荔枝而导致到头晕作呕，最后仲要送院治理添。广东有一名女子因为见到荔枝当造，加上价钱好平，所以一口气就买咗一根荔枝翻屋企，一个人食晒。食完之后，随即就出现头晕、作呕、乏力同埋发烧等等嘅症状。好彩嘅系，佢即时去到医院求医，医生就话佢本身已经有糖尿嘅问题，再加上一口气食咗超过700克嘅荔枝，引发咗高血糖同埋糖尿病同症。大量咁食用高糖嘅水果就好容易引发糖代谢紊乱啦。糖尿病患者一般系冇办法利用葡萄糖嘅，患者如果喺短时间之内摄入大量嘅糖分，就好容易导致大量酮体喺体内积聚之后引发各方面嘅问题。其实唔单止系荔枝啊，短时间之内食用过量类似嘅高糖水果，亦都会有呢啲问题噶。大量进食荔枝，甚至将荔枝当成主食，好可能会令到人产生饱腹感，引致饮食失衡，并且造成低血糖性脑病，即是类似的荔枝病个案。其实针对食用荔枝的安全，我们香港的食安中心都曾经指出，荔枝含有可抑制人体产生葡萄糖的物质。小朋友因为肝糖储备比较少，空肚食的话很容易会导致低血糖，所以亦都呼吁市民注意食用。记住了，食安中心建议成人每次食用荔枝的份量不应该超过300克，即是说大概10粒荔枝左右。记住了，就算你真的很喜欢吃荔枝都好，记住千万不要吃过量啊。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每次吃少少，自然会有一种期待的感觉，希望下一次再可以品尝美味啦。 爱恋没经验，今天初发现，要共他见一面，那份快乐太新鲜，我一夜失眠，影子心里现，问为何共他见一面，像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痴恋，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怨。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乱，心里 何共他见一面，美丽印象似初恋，默默望着是默默望着那目光似电，那刹那接触已令我都癫，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后亦从来没遇，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可爱的一个错乱，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 晨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上的时间6:20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大概33度啦，最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三骤雨增多啦，咁啊本周后期天色逐渐有好转啦，即系咩咧？即系周中嘅时间啊，落一落雨啦，之后又好天啦。咁啊，但系而家就29度，咁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成日都有句叫做咩反贪污嘅宣传口号啦，打开电视听住收音机又可以听得到啊！香港胜在有咩 ICAC， 原来廉政公署咧今个月啊将会推出呢只全新创作嘅反贪污宣传动画，啊唔系净系咧就介绍佢哋呢个动画嘅，反而就想讲下啦，啊今次采用咗咧就系日系嘅画风，咁啊场景同埋剧本加入咗好多咧本地嘅元素，啊有啲咧就系。米线店啊，铜锣湾嘅圆形天桥等等，啊，经典嘅卡通人物啊，有一个叫做智多多，智慧嘅智啊，智多多亦都咧就系化身咧喺呢一个嘅动画入面。啊，剧情方面都系围绕住咧就系年轻人现实生活入面有机会遇到嘅一啲贪污陷阱。啊，例如咧就系有唱片公司嘅监制啊，呢个剧情啊，有唱片公司嘅监制扣起咧韩星演唱会嘅门票。咁啊，炒黄牛等等嘅剧情，另外咧就特登啊，特意咧就系邀请到本地嘅配音员领班咧就提供培训，咁啊由11位年轻嘅素人担当配音，务求令到年轻嘅观众啊更加能够咧就系投入喺佢哋呢一个嘅宣传呢个嘅反贪污嘅片段入边嘅。今次廉政公署咧，咁啊社区关系处嘅一个叫做青年制造多媒体共创计划，咁啊亦都可以俾到好多嘅机会年轻人啊，所以都可以攞出嚟讲下。啊，推出一个咧就动画叫做《伏魔要在变身后》，总新媒体创作嘅一个宣传主任咧就话到啦，邀请咗咧就香港班底啊创作全新嘅动画，目标观众咧今次讲到明噶啦，系中学生。其实讲到咧呢一个嘅动画，哇，系都需时啊近一年啊去到完成呢个制作，特别咧就用咗啊好多年轻人喜欢嘅日系画风。咁啊三位嘅女主角咧设定咧就系高中生嚟噶，咁啊参考咗咧就本地嘅校服设计，咁啊喺场景同埋剧本方面亦都加入咗好多本地嘅元素。啊，佢哋都话到啊，咁啊配音方面咧交俾年轻人嘅参与同埋发挥。咁啊，由几十位试声嘅参选人入边挑选咧，最后11个人咧就系入围噶。主要咧都系大学生，同埋有部分咧都系在职青年嚟嘅。咁啊喺本地配音员嘅领班底下啦，咁啊按照住呢个声音嘅特质咧，咁啊分配呢个动画嘅角色，有信心啊，佢哋嘅表现会令到观众点啊会心微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做呢啲嘅配音嘅工作啦？其实咧都相当之开心嘅，特别咧如果能够配到一啲咧搞鬼啊、骑呢嘅角色嘅话咧，我自己系最喜欢啊！ 有些甚至乎就说今次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演出，对年轻人来说哇真的参与这些工作的人都开心了，因为不单止只是参与工作的快乐，甚至乎就由于这个职业的要求在这个配音上的咬字也就是特别要琢磨一下，特别清晰了。对于配音份工作甚至乎对于自己自身来讲，发觉今次的项目都有很大的裨益。他们说到原来配音这个动画的表情情绪真的对着支麦都要七情上面。问到有没有信心呢，就是声演他们的作品声演得好呢，他们说到了都会就是尽力做好这个工作的，也都很有信心是可以做得好，主要原因都是因为监修的监制或者一班幕后的人呢，那个实力相当之雄厚。你又会不会找一些工作令到自己可以提升的正能量呢？我自己都会的，人总是会有一些低沉的时间，问题就是你怎样可以令到自己找到一些快乐的元素呢？又怎可以就是在这快乐的元素里面继续推动到自己呢？那这些就要靠你自己发掘了。政府也好或者廉政公署也好，有很多不同的譬如这一类型的活动，有机会你就可以多一点上下他们的网页那里浏览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招募参加一下。个人咧多啲唔同嘅活动，个人咧就开心咗、积极咗，咁样嘅话咧就对住一啲负能量嘅时候咧，都容易咧就将佢带走。你可以好阿 Q 咁谂啊，哎系啊，忙到咧就唔开心嘅时间都冇。咁反观嚟讲，又系一个咧就几积极嘅人生。问题观点与角度系你自己点样去到睇嘅啫。好啦，今次呢一个咧总共有五集嘅。伏魔要在变身后的廉政公署全新的宣传反贪污动画啦，总共就有五集的，每集其实很短的，大概四至五分钟，将会就在7月22号开始，逢星期四的下午6点，有一个他们的网页 Facebook 的网页全城就会就是公开播放的，当然费用全面，看看一班年轻人到底他们用心制作的成绩是怎样呢。 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面信会站风光旖旎，记挂卡冲单柜，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雪到红眼，被时代擦再道别那样难，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巨浪翻起，自在一起。听朝山尽谁先飞，未及叹气，这慢的恳请放入。不及瞓觉，在刹那相拥发早霸，上次那未完唐伏，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心脏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李耿渊医生， 其实心脏病咧，其实都几普遍嘅。如果你系过去嗰三至六个月接受过心脏手术，通波仔啊、搭桥啊、消融术之类嘅手术咧，可能你喺未来嘅三至六个月咧，暂时唔好打住。但系一般三至六个月之后，尤其是冇乜病征嘅病人咧，基本上绝大部分咧系可以接受一个疫苗注射。当然你又要睇下自己嗰个危险因素控制得好唔好啦。我哋嘅主张咧就系，如果你个糖尿变差咗，或者血压高咗，而我哋医生要考虑帮你加药嘅话咧，又或者你有啲嗰个病嘅病征，譬如血压高咧，你会有啲头晕啊、头痛啊，甚至有啲人睇嘢会模糊啊咁样咧，咁你就应该去睇一睇医生，睇下个血压系咪真系高咗。控制咗个血压先至去打疫苗。如果心脏系冇病征嘅话咧，一般咧都唔需要太过紧张去验到，睇下自己嘅心脏系咪真系冇嘢，先至去打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继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朝早6:36啊，出边29度嘅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嘅朝头早咧都系生效嘅，咁啊，打电话俾崔杰彤先，哟，崔杰彤，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啊，咁啊星期一啦吓，咁啊大家又精精神神要翻工嘞噃， 系啊，咁啊最好咧就星期一奖励自己食个丰富嘅早餐啦、啊，不过咧、我就想问一下小白啦，平时我哋都会即系一齐食下饭啊，食下早餐咁样啦、但我好似冇特登留意你，有冇将自己中意嘅食物咧？到底系食先啦、食喺即系摆喺最后先食啊，定抑或是系轮流咁样食咧？即系你有冇啲乜嘢特别嘅习惯嘅咧？对于自己你中意食嘅嘢， 呢个习惯咧改变咗。以前咧细个就一定会将最好食嘅留到最尾嘅。咁而家呢就真係正如你所讲一样嘢就会轮住嚟食啦。因为呢、我发觉有一样嘢就係、如果我留到最尾先至去食嗰、那个最好食嘅嘢呢，最鍾意食嘅嘢嘅话呢，咁我一次过食嘅时候呢，咁佢嗰个味道停喺我嘅口腔入面呢，即係我可以享受佢嘅时间呢，就淨係得最后嗰一刻。但系如果食下食下又食下其他嘢，饮下嘢又再食下佢又饮下嘢，佢嘅味道呢就可以重复咁样出现喺我口腔入面好多次，所以我咧即系年纪大咗之后就开始觉得，喂咁样食好似抵啲，即系好似觉唔觉啊？即系你都明啦。 我同你一样啊，我都系个习惯改变咗。细个咧都系觉得一定要留翻最中意嗰嚿结尾，先至开心嘅，即系最尾嗰啖都系最正噶嘛。 啊、 但系而家有时咧就发现唔系咯，有时咧真系食太饱咧，未必食得晒所有嘢啊，都系分开嚟到享受咧，就啱啲，系啦，即系就啱自己啲咁样啦。咁啊，点解我咁问咧？因为最近咧。 喺日本有个电视节目咧，就揾咗个心理医生嚟到分析到底，即系食先啦，将自己中意嘅嘢食摆到最后先食啦，定抑或是系轮流食咧？原来各自都有一啲叫做象征意义嘅、哦，就凭呢个习惯咧，就分析下你到底系属于感性嘅人啦，定系理性嘅人啦。咁、啊，都可以同即系听众分享一下啦，即系你而家可以谂下平时自己食最中意食嘅习最中意食嘅嘢嘅习惯系点样咧？咁好啦，根据呢位心理医生嘅分析，佢就话拣第一，即系话食晒自己中意食嘅嘢先嘅。 嗯， 嗰一类人咧，有啲乜嘢嘅特别性格咧？咁样，第一就系会顺从自己嘅本能同埋欲望，容易被眼前嘅事物吸引嘅人嚟嘅。 嗯，系咪真系冲动咧？好。 我谂系顺住自己个心而行咯，又未至于冲动嘅一个股，即系自己想咁样，咁佢就做咗先咁，咁、就系第一类人啦。咁第二咧，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咁啊，将中意嘅食物留到最后食嘅咧，就系中意咧系唔中意冒险啊，中意计划呢一个人系啦。咁、反而咧就欠缺咗一啲嘅挑战精神嘅。 哦 系啦，咁到第三嘅选择，即系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啦，轮流食中意嘅嘢同埋其他嘢食，即系夹杂喺中间嚟食咧。咁、就话我哋系处理处世嘅手腕比较圆滑啲， 有啲咁嘅事咩？ 系啊，待人接物咧就面面俱圆，系佢话仲有成为幕后支配者嘅能力添。 哇，讲到咁大嘅。 系咯，嗱不过嗱，我哋睇翻啦，即系呢个节目咧，其实佢都有揾啲观众去到投票噶。不过原来咧，最多人拣，你估系边样啊？ 最多人拣应该系最好食嘅摆最尾。 系啦，有43%嘅人咧都系咁样拣噶、哦。咁、其次咧就36%嘅人咧就好似我哋咁啦，拣轮流食，即系夹住中意食啊或者其他嘢食啊就摆喺中间啦、 啊。 咁、最后最少人拣嘅咧就食晒自己中意嘅嘢食先、 哦。哦，系啊，因为食完之后好似冇得享受咁样。 即系大家都系拣都有啲计划嘅，我相信 系啦， 即系好似话享受晒先咯，咁样原来好多人都系咁噶。 系啊，不过我观察到咧，其实小朋友即系我仔仔食嘢嘅时候咧，同埋佢啲朋友一齐食嘢咧，大家都系可能因为年纪仲轻啊，佢哋咧就好心急咧，就想食晒自己想食嘅嘢先，所以佢哋咧大部分咧都系会选择第一嘅，即系先将自己想食嘅嘢全部食晒先嘅。系啦，咁就正如头先你所讲，佢哋嗰个心理反应咧，我觉得都几类似，几类近、哦。 系咁啊，随住年纪唔同，可能嗰个心态都有啲唔同啦。不过最紧要咧，就系食翻啲好味同埋健康有营养嘅嘢，咁就最好啦。 啱啊，啱啊，转头我哋翻嚟一齐食啲又好味又健康嘅嘢啦吓。 好啦，好啦，转头见， 一阵见。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朝早6:42。出面28度嘅气温啊，比头先低咗一度。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嘅。咁啊，如果譬如天文台所讲啦，咁啊大致天晴嘅话咧，咁啊好似寻日咁啊，哇！如果你发觉个太阳晒到嘅地方咧，都只可以用个庆字嚟形容啊，吓庆庆地嘅。今日朝头早同你讲下海胆，嗱海胆啊橙黄色啦，非常之甘甜美味嘅，入口咧哇真系即溶，因为佢都淋白白噶啦。好多人咧中意咧就系将海胆啊作为刺身嘅食用啦，亦都咧就系中意咧就系譬如海胆炒饭咁样。可能你都会知道啊，其实海胆咧细睇嘅时间就可以睇到咧就系嗰啲火粒啊纹理咧相当之分明嘅。可能你亦都会听过啊，其实海胆肉系啲咩咧？海胆肉啊其实就系海胆嘅蒸巢同埋卵巢嚟噶。啊，不过海胆其实系属于咧就系一种嘅经皮动物科。 咁佢咧就系雌雄二体嘅生物嚟噶，生殖腺亦都发达。剥开黑色嘅硬壳嘅话，黄色嘅部分就系海胆嘅生殖腺。一般嚟讲咧就会见到有五瓣嘅。我哋唔知嘅话咧，就会通常都系叫佢哋，哇，佢哋海胆肉啊！除了原隻新鮮的海膽之外，市面上最多的就是經過加工的一些叫做海膽板，以鹽水醃製的鹽水海膽。海膽的身體構造特別，口部就向下，以大型的藻類就是當為主食，即是昆布其中一種的主食。所以如果你說在日本這個地方，它都非常盛產海膽。咁日本嚟讲啊，最多海胆嘅地方，最鲜甜大只嘅，亦都要揾翻咧就系昆布最盛行嘅，例如北海道啦。呢、这个就系点解北海道嘅昆布咁出名，而北海道嘅海胆啊又系咁出名啦。由于海胆中意黑暗嘅环境啊，因此啊喺日头嘅时间咧，好多时都会隐藏喺珊瑚礁或者石罅入边，去到夜晚咧先至会出嚟觅食噶。靠住咧就系透明嘅管足啊，同埋佢哋嘅嗰啲刺啊，好似刺一我吉出嚟嗰啲刺咧，去到慢慢去到移动嘅。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海胆行路咧？系啊，行路个样都几谐趣噶吓。嗱，香港人食嘅海胆啊，好多时咧都系一种叫做马粪海胆啊，因为咧产量同埋品质就比较上稳定啊。除咗刺身之外啦，亦都有人咧就会将佢攞嚟做譬如海胆当。咁全世界唔系净系得咧，就系日本有出产海胆嘅，加拿大、澳洲、中国、韩国、香港本身亦都有出产海胆噶。最近有泳滩出现咧，就系海胆嘅情况啦。咁啊，呢个亦都系证明香港亦都有海胆出现噶。海胆嘅味道咧就取决于佢嘅品种啦、水域同埋海胆嘅食物噶。先提过啦，咁由于北海道嘅水质啊干净，而且咧北海道昆布亦都相当之出名啊肥美，所以变相海胆嘅质素亦都相当之优质啊。一般嚟讲啊，日本出产嘅海胆虽然就比譬如加拿大嘅海胆体积就细，咁但系原来味道咧就浓郁好多噶、哦。海胆咧，可能你就会食得多啦。有冇见过真嘅海胆呢？见下都要小心啲，因为俾佢嘅刺咧吉亲嘅时候，有机率会咧就会红肿啦，啊少少发炎啦，或者会有不同嘅过敏情况出现嘅。如果佢吉到嘅话咧，都要即刻揾医生睇一睇啊！朝早嘅时间6:46啦，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肯定破浪，时时也好。You and I 二人食雪糕 ，You and I 是南吃地道。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留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些伤心呼吸，互相拥抱。火车。 首歌曲，佢哋 ROOT 嘅宜蘭食雪糕，咁啊香港梗系食宜蘭啦。 我是崔杰彤，每日我都会早啲起身，为自己准备一份早餐，心情即刻开朗晒啊！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啊，咁啊喺电话侧边啊揾咗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同我哋讲下 IT 嘅情况。早晨啊，涛。 喂，早晨。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啊。第一就系当然啦 ，Windows 11升级嘅问题啊，因为之前咧发布咗就话嗰个操作系统啊，咁啊又有啲好多个问题发生。咁我哋要如果面对住呢个 Windows 11去到更新嘅时候，我哋有啲乜嘢大致上要注意嘅地方 咧？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 Windows 11咧系未正式发布嘅，系啦，咁所以预计咧应该系我相信啊年尾嘅左右啦，或者我唔知道会唔会早啦，咁通常。依家聽到翻嚟嘅消息就係年尾左右先至會正式發布嘅。係 啦，咁所以阿圖講到個重點啊，而家有啲人咧就話佢哋試緊個 Windows 11嗰個新系統咧，其實嗰啲試用版或者開發版咧就唔係俾我哋一般用家嘅。咁所以如果佢即係有啲人可能諗住哇即刻搶先啊，咁所以你會遇到好多嘅問題，因為嗰個都已經係一個只係開發版，唔係俾我哋用家已經係完全整合咗嘅個版本咯。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係坊間係有呢一啲嘅方法俾你去裝，即係去安裝嚟到去用嘅。咁但係就未必可以咁樣直接升級，可能要裝咗之後咧，你發現原來都可以做到升級呢個動作嘅。咁所以我見有啲報道都有講到佢嘅操作嘅玩法啦，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咁但係感覺上睇落去啊，我都想試一下嘅。 有冇話咧會將會遇到啲咩問題？我哋即係一般用家都會要小心啲處理嘅咧。 坦白講啊，我相信其實同 Windows 10差唔多嘅，咁所以就暫時我就未見到有呢一個問題發生啦。不過咧根據咧一啲嘅報道有關於咧，就係佢哋通常咧升級之前咧。依家咧提供咗一個叫做 health check 嘅 tools 俾你去使用嘅，係啦。而呢個 health check 咧，通常咧睇下你部機新唔新啊。如果係近呢兩三年買嘅話咧，應該都通過嘅。咁但係耐少少，可能如果你用緊 Intel 六系啊或者七系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就話你 fail 喎。 哦，咁就冇得装啦，因为你连个 body 都未搞掂。 哦，咁又唔系冇得装嘅，佢因为呢个 health check 纯粹系话俾你知你部电脑 support Windows 11嘅啫。 吓、啊，咁佢话到如果唔 support 嘅，我又装咗嘅，咁其实我自己攞嚟衰嘅啫。 都唔系嘅，咁所以咧，佢声称其实入边有一个部件啊，叫做 TPM 嘅呢一个功能咧，就话因为你嗰粒 CPU 咧唔 support， 咁所以咧就话你唔能够升级啦。咁但系其实就应该都唔系嘅，咁其实都可以升级嘅。咁只不過做一啲嗱，而家呢一刻啦，你可以做一啲方法去更改佢咧，咁你就可以繼續裝翻你嘅 Windows 11。咁但係我相信咧，將假以時日咧，應該會 fix 咗呢個問題嘅。 哦，好啊，咁我哋到時睇下 Windows 11方面咧，官方又有啲咩公布啦嚇。好，咁另外咧就係我知道用緊 iPhone 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嗰個 WiFi 嘅情況。話到咧喺叫住 connect 呢一個嘅網絡嘅時候咧，經常都會死機，而且仲開唔到機。其實有冇辦法 fix 咗呢個問題？係本身個廠嘅問題啊，電話嘅問題啊，定係用家嘅問題？我哋有啲咩要注意 呢？哦，咁呢一個你又放心喎、哦。咁啊，呢一個其實係你連接 WiFi 時候見到嘅嗰個名嚟嘅。 嗯。 咁啊，我都有留意到相關嘅報道、哦。 嗯。 咁啊，其實係連接嗰個 WiFi 嗰個名要去到啊某一個字串嘅時候。啊！佢個字串都好怪噶，有個字串個串法就係 %P%S%S%S%S%N。當你連咗落去呢一個 WiFi 名嘅網絡嘅時候，佢先至會令到連線嘅功能失效。 即係一般咧，就應該係可以正常操作嘅，就唔會話出現呢啲死機嘅問題嘅。咁但係點解會市面上有呢一類型咁奇怪嘅 WiFi 名嘅咧？ 咁其實呢啲 WiFi 名係喺個路由器上面可以自己 set 嘅。又或者你 share WiFi 嘅時候，你個電話都可以 set 嘅喎。咁所以你有興趣，你可以試一下嗰個咁樣嘅名，叫人哋連入嚟睇下會唔會有問題。 咁如果咧就係變成percentage 啊，或者一啲符號加幾個英文字母嘅一啲 WiFi 名之後啦，咁係咪即係代表呢一類型嘅名，一般手機或者電腦去接觸嘅時候就會發生問題？定還是其實呢一類型嘅名係有機會係啲黑客想整死你部機，然後喺入邊套取啲資料嘅咧？ 哦，應該都唔係嘅，我相信咧應該就係 iPhone 佢自己設計上面嘅一個問題啫。 嗯。 係啦，咁其實我相信電腦連接咗之呢呢一個WiFi 嘅名稱嘅時候，應該都唔會有事嘅。咁當然你可以試一下啦。咁但係我又會覺得，通常出現咗 percentage 呢一個字眼，有啲咩情況會發生呢？如果你個網絡上面用咗中文字，而你個裝置識別唔到中文字嘅 WiFi 名嘅時候呢，因為好似而家好多電話呢，佢通常都會寫我的 iPhone 咁樣嘅，譬如 或者我的網絡， 所以有我的呢兩個字呢就已經係中文字啦。咁但係其實喺個電腦世界入面，中文字其實係睇唔到嘅， 係 咁，所以佢就會翻譯咗一啲呢，我哋叫 percent， 跟住有個有啲數目字數目字都唔頂嘅嘅一個字串呢，去代表呢一個中文字。係啦，咁所以嗱，我又好相信呢，你除非真係玩嘢嘅啫，咁我亦都相信你唔會用將你個 WiFi 網絡改成一個咁樣嘅字串嘅，最多係可能係乜嘢 family 嘅 WiFi 啊，或者邊咩電話嘅 WiFi， 就好少會改啲咁奇怪嘅字眼嘅。 嗯，咁如果我哋喺街上用一啲叫做 WiFi 網絡嘅時候呢，喺安全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嘅呢？ 首先如果你真係用公眾 WiFi 嘅時候呢，就盡量避免使用一啲個人銀，即係呢啲銀行嘅 apps 啦。首先，因為你真係唔知道嗰個網絡究竟安唔安全嘅，盡量減少用呢啲嘅網絡咧嚟到去做一啲交易添。因為其實有機會咧喺中間使用網絡嘅過程當中咧，會俾人哋套取咗一啲私人嘅資料嘅。 嗯， 係啊，咁所以基本上你如果你係用公眾網絡嘅話，或者即想用嘅话呢，你最好都係我嚟睇片就最好啦、 哦、 其他嘅嘢就唔好做啦。 係咁都係安全至上㗎，有時公众 WiFi 嘅嘢呢，其实有啲 hacker 啦、黑客佢拎住部电脑，佢完全睇到晒你做緊啲乜嘢。咁呢啲就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好，今日朝早唔該晒阿涛，唔該晒你，拜拜。 好，嗯，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6:56啊，咁啊，除咗留意 I T 之外啦，咁啊，夏日炎炎啊，会发觉咧最近喺北区都有好多嘅虫啦，去到咧就侵袭，咁啊，有北区嘅议员就话到啦，喺上水围啊、翠丽花园等等多个嘅地方都出现一啲咧红色嘅昆虫，更加咧会联群结队而出，咁啊引起好多街坊嘅注意。食环署就话到啦，呢啲红虫啊就被视为咧就系农作物嘅一啲嘅害虫嚟噶，建议市民咧如果唔小心接触到呢啲嘅昆虫嘅黏液嘅话咧，应该咧就即刻咧就用水清洗。咁啊，而渔护署亦都表示啊，咁啊夏天咧昆虫啊会系大量出现嘅，咁啊喺夏季过咗之后咧，呢啲数目就会自然回落噶啦。呢啲嘅虫啦，咁啊见到就系红色嘅，咁啊可能喺个背脊上面咧有啲叫做黑色嘅圆点啊，可能两粒嘅圆点嘅，咁啊数量咧都相当之多，非常之惊人啊！咁啊有街坊就话到啦，哎呀，曾经咧就试过用一啲叫做杀虫嘅方法咧去到杜绝佢哋噶啦，咁样，但系都好似唔系好成功、啊。今次啲虫咧就被视为咧就系农作物嘅害虫，尤其影响咧就系棉花属性嘅一啲嘅植物啊。咁但系未有证据显示佢咧就会妨碍公众嘅卫生嘅。署方建议市民啊，即系唔小心掂到佢哋嘅时候，头先提过啦，就一定咧就要洗手啦。咁佢哋都话到啊，呢啲类型嘅虫咧，咁啊并不会咧就系攻击人嘅。咁最主要咧都系喺植物上边咧就系寻觅佢哋嘅食物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检查又惊佢哋嘅，就检查自己嘅植物，睇下佢哋会唔会出现啦吓。佢哋亦都以呢一只锦葵科同埋木棉科嘅植物嘅种子嘅汁液咧就为主食噶。啊，佢哋身体啊鲜红色咧，目的咧就系用作啦威胁咧就系一啲嘅掠食者。咁当人走过去食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哇佢都惊人嘅，咁啊会自己散去噶啦。咁如果未走嘅，咁可能开始唔惊啦吓。本身佢哋就不会咧就系具有攻击性嘅，咁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不过咧都系嗰句啦，如果真系谂住摸下佢、掂下佢，咁就唔好啦。咁始终咧可能唔知道佢爬过啲乜嘢地方嘅。咁夏季过咗之后咧，咁佢哋嘅数目亦都会开始咧就系减低噶啦。夏天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昆虫啦，之前可能有提及过咧，就系例如一啲叫做红毛斑蛾啊，咁亦都咧就会大爆发，咁啊甚至乎咧就会影响到嗰啲榕树嘅健康啊等等等等嘅，咁呢啲留翻俾嗰啲专家咧去到处理一下啦吓。好啦，时间咧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嘅，今日转头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转头咧 ，Barbie 林慧亦都会加入噶啦。 分途广播之后，普通话台咧将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就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哋。早上嘅时间啦，6:59，出边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90%啊。朝头早啊，咁啊瞓醒嘅时间都热热地噶啦，冇错，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啦，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反氣旋正係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此外，位於南海中部嘅低壓區正係為該區帶嚟不穩定天氣。而另一個低壓區影響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深圳世，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the goal。 一份超过2000页嘅联邦调查局秘密档案解封，被监视嘅对象竟然系一代喜剧泰斗查理卓别林。 查理一向以滑稽嘅演技讽刺美国社会时弊，但系佢隐晦嘅政治立场就令佢成为打压对象。 到底呢啲秘密文件隐藏住乜嘢惊人内幕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查理决战 FBI》， 听晚9:30，港台电视31。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7:07，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各位听众早晨啊 ，Barbie 林慧早晨， 早晨啊，白远浩， 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有啊靓仔 Toby 喺度，涛涛早晨， 系啊，早晨啊，小白， 系啊，真开心啊，个个赞靓仔， 系我都等于喺街市咁啫嘛， 我冇晒佢，佢即刻唔叫我啦， 系咪早晨 Barbie？ 我咪突然间俾阿小白搞到我扰乱咗，唔记得咗 Barbie 喺我隔篱，系 好啦，交通先 咁咧，今朝咧有个交通意外嘅，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咁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隧道方面咧，都系嗰啲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沙田乡事会路就 就有緊急維修，咁沙田鄉事會路去沙田港鐵站方向，近住大埔公路嘅快線咧需要封閉噶。咁旺角嘅聯運街就爆水管，聯運街近住拔街嘅快線咧都要封閉嘅。咁啊，經過小心啲啦，就係咁啦。今日交通， 咁啊，交通都星期一嚟講尚算係 OK 嘅，係 啦。 咁啊，你星期六日又 O 唔 OK 啊？覺得 啊都 OK 嘅。今個禮拜六日咧，我都做咗一樣嘢咧，係我未玩過嘅一個活動，就係咧呢個獨木舟啊。即系我系未玩过嘅，咁所以其实咧第一次玩都几紧张嘅，因为你未玩之前咧， 你上堂学定系点啊？ 唔系嗱，我有个朋友咧就考咗个牌嘅，咁咧所以咧佢就带我哋去玩啦，咁样咁啊佢教咯，变咗咁样，咁然后咧就其实我本身完全唔识呢个活动啦，咁所以咧你未玩之前咧。好多嗰啲嘢咧都會諗咗出嚟，譬如你翻唔到嚟啊，或者反艇啊， 跌 落水啊嗰啲。 後生仔， 你會驚噶嘛？咁喺個海度喎，咁係嘛？咁又即係唔同行山咧，有意外嗰啲，好似有時冇即係感覺上咧有啲唔同啦。咁然後但 意外性質不一樣啫，都係危險嘅， 都係危險嘅，都係。咁好彩有啲朋友帶住啦。咁然後咧就你要。去到蛙啦咁樣，咁然後咧都發現啊，好彩都蛙到，咁然後咧就都蛙咗個零鐘啦，咁就終於去到嗰個綠蛋島啊，就係睇嗰啲水咧就好清嘅，咁啊見到啲魚啊，見到啲珊瑚啊咁樣嘅，咁啊都幾靚喎，咁同埋咧就即係练咗只手啊！ 你喺边个湖出发撑过去啊？ 我喺呢个双狮湾出发，咁咧就嗰度都原来有好几间铺可以租嘅，咁就全好多人都喺嗰个湾度出去。咁其实我一开始系顺风嘅，咁咧点知咧去到出到个大海咧就逆风噶咯，咁然后咧你变咗个力咧又要用好多啦。咁我谂住啊，去嗰时候逆风翻嚟应该顺风啦，谂住好开心啦。点知翻到嚟咧又逆风， 又调翻转啦， 系啦， 咁易俾你估啊？ 系啦，即系风向嘅嘢真系好难估。 唔系咯，咁易估天文台唔使搞咁多仪器啦，系咪先？ 系等于啲暴雨都好难估一样啫， 系咯。 咁但系就系咯，即系变咗逆风咧，有啲嘢估唔到。如果你本身已经攰咧，加埋逆风，其实都几惨嘅。 系啊， 系啊，你翻唔到嚟就真系咁啦。到时候咁啊冇嘢，你 call 佢架艇咯，佢可以有佢，你俾几百蚊，佢搵条友过嚟可以帮你。 搵个人 系啦，搵条友过嚟，唔系搵个人，逐个一个，佢可以搵个人过嚟。 后生仔 咯， 始终都攰啦，真系 蛙完艇攰啦， 系啊，好攰啊，搞到个人都傻傻地啊。 系 啊，咁咪可以救你咯，你俾钱呢个世界。真系有钱就得噶啦， 咁又唔系有钱就得嘅，不过可以即系要啲 budget 咁样帮下手啫， 系啦，系 咪先？咁当然啦，靠自己实力就最好啦。 但系你收到电话嗰下好彩，即系我成日觉得咧，你出到去咧，即系个感觉就同荒山野岭未必有信号嘅程度系一样嘅咯，出到个海度，同埋你仲要肯定你个电话系安全。 哦，系啊，我嗰日就个电话咧，嗱收就收到嘅，咁另外都要买咗啲咧防水袋。其实 咁梗系啦， 系啊，即系呢个先系确保 防水唔防咸水嘅，有阵时啲电话都 唔系啊，你防水你跌咗落水你就执唔翻噶， 系啊，等于眼镜一样嘅，都系啊，其实要。即係我係戴埋眼鏡出去嘅，因為咁然後咧，你都要如果一跌咗落水咧，其實第一下應該係捉住個眼鏡，如果唔係一沉咗咧，你都係 冇噶啦， 係啊，同埋個袋咧，嗰個防水袋咧，原來要試嘅，即係嗰個店員咧，我買嘅時候咧，佢都話：，哇，你記住翻屋企咧試下入水先。即係如果你入咗， 試下浸落個水， 係啦，浸落去先，咁睇下佢會唔會漏水咁樣。咁如果唔漏咧，咁你先好用嘅。如果唔係咧，到時你冇試過真實咁去用咧。個電話鹹水咁浸曬，真係唔使要。再加上咧個袋咧，其實都頗細嘅。咁我如果再要擺埋個叉電器入去咧，其實係裏面嘅空間咧係好窄同埋好細，喐唔到乜滯。話如果你再浸埋水入去咧。即系两样嘢都唔使要啦，变咗系个充电器唔使要啦，电话唔使要啦，咁加埋条线都唔使要啦，咁就即系真系要试清楚。 套套 loss 啦，到时 系啊， 真系套套 loss。 系啊，真系我 loss 咗。 不过都系几好嘅体验嚟嘅，系咪？撑下撑下咁样，会唔会下一次啊？你觉得？ 啊，我觉得会嘅，我觉得都几好玩呢个活动。即系我本身净系行山啦，我比较少玩好多其他类型嘅活动咧。咁啊，今次玩完呢个水上活动咧，都觉得呢个值得再玩，同埋因为可以自己去到唔同嘅。到噶嘛， 好 有成功感， 好嘢啊！ 系啊， 勇气劲过我啊！ 系啊， 我欺山莫欺水嘛， 冇错。不过都系注意安全啊，大家记住啊。虽然佢讲得咁轻松， 系唔系咁易嘅？系 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Toby。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啦，早晨啊，欧。 喂，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撑唔撑得到？要睇下天气好唔好。今日咧。 天氣好翻少少咯。咁啊，頭先咧就落過一陣咧好大嘅驟雨啊。咁啊，六點零鐘嘅時候咧， 咁嘅事啊，竟然 係啊，翻到嚟公司附近咧已經勁落雨，勁落雨啦。咁但係咧呢一刻嚟講咧，廣播道嘅天空咧都係藍色嘅，咁啊有藍天白雲喎，睇嚟咧。应该落完一阵，唔好再落过咯，呱咁样就令到咧咁多位翻工翻学嘅朋友仔咧都轻松一啲啦。话即系一星期一已经可能翻工冇乜动力噶啦，因为礼拜六日学阿 Toby 咁样讲，可能喂玩完独木舟啊，成身散晒噶啦，已经唔系好想翻工噶啦。哇，天气仲要咁差咁啊！抌走呢啲藉口先，依家嚟讲咧，天气都好翻好多啊。咁啊，蓝天白云都系有嘅。空气都系清新嘅，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亦都相当之高啊！吓咁啊，要睇嘅嘢都睇得到晒啦，咁啊睇到广播道啊，咁啊即系就非常正常啦，咁啊即系翻学嘅翻学，翻工嘅等紧车翻工啦，都系开心嘅咁样。咁啊，琴日咧支付工具又塞车，咁啊交通啊冇塞车啦，有啲朋友仔琴日就申请呢个政府嘅优惠券啊，消费券系叫消费券咁啊，就 download 某一啲嘅支付工具，有啲啊塞车啦，要等成两个钟啊，有啲咧download 政府嘅叫做消费券嘅时候又塞车啦，咁啊希望咧即系星期一啦、啊、吓，今日咧路路畅通啊，无论网络上边咧路路畅通，以至啦喺交通方面都路路畅通啦，咁就非常好啦，过个。正嘅星期一啦，咁啊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同埋芭比啊， 好唔该晒，哦系啊，咁啊寻日我都知道网络一定挤塞㗎啦，所以我都未申请， 我都未哦、啊。 咁佢话唔使急啊嘛， 系啊，我相信佢，所以我觉得即系总之有时间嘅时候就做呢件事咯，记得就得噶啦， 系记得就得啦，呢个真系重点啊吓，唔记得真系冇办法啦。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三骤雨咧就会增多，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噶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嘅。早上嘅时间。亦都有晨光大学一齐听听。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大学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同我哋睇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情嘅早晨 ，Andy。 早晨， 各位 早晨。 系啦，咁啊，知道书展啊就嚟嚟啦，咁所以今朝早咧 ，Andy 都同我哋睇下咧书本嘅销售情况。 系啊，14号就系书展噶啦，我识个5000蚊消费券档，就睇书展嚟。咁其实咧就好多出版业咧喺疫情底下都好受到影响啦，呢个大家都知道事实。喺欧洲咧，佢哋最近出咗啲数字咧，就基本上整体欧洲啦。你可以想象到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法文嘅出版業全部都是下跌得好緊要。咁唯獨是英文出版咧，就冇住反而升咗。英國喺2020年嘅書籍嘅銷售數字啦，咁我哋而家講書咧就除咗係印刷本，就加埋係電子版本嘅啦。咁整體嚟講咧，就上升咗7%喎。咁而呢7%嘅上升咧，其實就主要都係電子書嘅帶動嘅。咁電子書咧，而家其實已經係已經係同喺英國嚟計咧，就同紙版書咧嗰、那個銷售量咧係差唔多係一半一半咁滯嘅。其實係53%-40%。咁呢個係英國嘅情況啦。美國咧，佢哋每一個月的數字對比啦，亦都啱啱出咗啦，就係、是、六月份喺美國嚟嘅對翻一年前嘅六月份嘅銷售數字咧，都上咗6.4%。即係英文書咧，簡單嚟講咧就大約啦，即係上咗係7%咁多萬。 係。 即係其實講起咧，即係而家我諗書店嚟緊好多啲書商咧。都諗緊用啲咩方法去促銷嘅，咁我諗起咧就差唔多100年前咧，其實美國咧亦都有一個情況嘅，就係喺書店唔知做乜嘢咧，就可能因為即係30年代、40年代，啲人開始經濟活動多喎，就繁忙，走嚟走去咁樣咧，就睇書嘅時間少咗，咁所以啲書商咧就特別揾咗個咧 我呢個人咧就公關之父，就成功公關公關關公咯。啊，佢就真真正正公關之父，就叫做 Edward Dean。呢個人好特別嘅，佢就好重心理嘅，佢係弗洛伊德嘅兒孫，亦都係佢嘅侄。係。 嗱， 呢個大家諗下啦，佢就有咁嘅親戚關係嘅。 背景好勁。 咁佢咧特別嘅地方咧，就有個書商咧就話請佢同佢諗下計啊，啲銷售數字咁跌點算咧咁嘅。佢咧就出咗條條，佢就話唔係要推銷啲書，而係要改變啲人就手攞到書。咁佢嗰個建議咧就係叫啲書商咧同啲地產商啊，即係啲起樓嘅人、賣家私嘅人合作，就係、是將啲新建成嘅樓宇裏邊咧。都擺啲書架喺裏邊， 即係總有一本喺左緊。 係啊，佢話佢個佢嘅諗法就係、是、你有書架，即係呢啲你係買新樓自然喺裏邊嘅裝置嚟咁樣。咁佢個講法就係你有書架喺度咧，就自然有書噶啦。你就咁直接去買書咧，就反而可能涼咗你。 又啱喎，好似即係自己諗返啲情況，譬如你有時去啲 coffee shop 啊咁樣，你見佢有啲書擺喺度呢，你或者雜誌啊咁樣，你都會特登行埋去攞嚟睇下，但平時你係即係未必會咁主動㗎嘛。係 啊，即係你其實你要說服人呢，除咗係話嗰樣嘢點樣好啊，點樣對你有益之外啦，其實你要改變好佢嗰個行為習慣呢，要方便佢，係一個好緊要嘅一點嚟嘅。十四號就嚟緊咯，睇下今年嗰、那個情況會唔會大家餓咗一年之後咧，又有比較好嘅購買慾。 到底是餓了一年好想去再睇返多啲書，定係已經慣咗唔睇書嘅日子呢？咁啊，我哋拭目以待啦。不過都希望即係閱讀呢個文化可以真係得以推廣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從書裡面搵到一啲慰藉又好啦，或者快樂又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該晒 Andy 何安達嘅 ，Thank you， 唔該晒你。 好啊，拜拜。 拜拜。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ada. 回想当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get just me. Rum, bum, bum, bum, bum, bada. 来吧，出手转手抱那真理。我最怕你也怕，个脑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不愿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卡也难听。 大开袖口，解开紧箍嘅颈后扭，同我跳八拍不如大胆扫到狗，唔怕丑，膊头扭一扭。Come on， 神经质的东西很多，通通都受我管，难得试过计较半晚，一个门曲式拣下本。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look at you dancing finally. Rum, bum, bum, bum, bum, bada. 回想当几天松开那心情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ome and get it, can't you see? Rum, bum, bum, bum, bum, bada. 来吧，出手转手抱那心灵。我最怕你也怕，个脑会退化。错个吗？错个吗？对个会氧化。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tap it up. 有个有。 快到欠你自更好。Get moving on, cause we won't stop. 气势至上要尽快做到。高音可笑起咁露，低音可卷起全部。Not about the money, all about the show. 你我有何关念不可？ 台上激光继续拍，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望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Cause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哇！我今日一翻嚟，好似今日酷熱天氣警告咁樣熾熱嘅感覺啊！ 紅卜卜啊， 紅卜卜啊，咁啊，咁啊，冇啊，見到熱至單一爐域入波啊嘛， 係啊，哇！佢真係好犀利， 係啊，咁啊，想支持一下香港嘅足球隊啦，咁有陣時即係喺外邊都踢到好成績，依家暫時榜首啊， 係 亞冠杯、啊，舊時講嚟講去都亞協杯啫嘛， 係啊， 即係亞冠杯都係 山二霸， 係啊， 哎呀，我上次見到去咗傑志嗰度都有 冇同佢打卡係咪？嗰陣時簽咗未啊？簽咗未？ 嗰陣時有嘅，其實早一個月到咗， 哦，係喎，你錄音喎，幫我哋東京奧運 係啊，咁嗰陣時。都見到 其他嘅隊員， 咁佢哋喺呢度即係做訪問啊嘛。咁嗰陣時佢趕住走，我應該點樣都打鬼佢曬料啦。 係啊， 離遠都要插一張啦。 今屆港超聯嘅神射手啊，就係呢個單恩奴域。 係啊， 你開你開咁啊， 越嚟越有型啊佢。 係啊，咁大家有機會啊，即係足球場即係再放寬啲限聚嘅話，就入場支持下本地嘅足球運動啦。咁啊頭先咧，即係我聽到你同埋阿 Toby 咧咪講話有個防水袋嘅。 系啊， 话说咧，我琴日有个防水袋嘅奇遇，咁都喺沙滩嗰度发现嘅。咁啊，有朋友咧随行就一齐去沙滩晒太阳啦。咁啊，琴日都超级多人噶啦。其实即系我见到小白都有去，系咪屋企附近嗰个沙滩嚟噶？ 系啊，我行过去咗。 正啊！我细个都系梦寐以求，屋企附近咧有个沙滩，步行就去得到咧，好似垦丁咁样，即系好正噶嘛。 但我目测见唔到海胆。 我唔紧要啦，俾人执晒啦。 你真系特登去睇噶， 同埋都几扫兴嘅。如果大家 去到唔睇咩？唔通 系啊？执海胆又喺另一边噶嘛？应该旧时就有啲朋友喺另一边嘅摊仔嗰度摸蚬啦，执海胆。可能啲水流嘅关系牵咗过去啦。 不过石滩我都唔系好建议大家去，因为有好多朋友唔系好知潮涨潮退嘅时间咧，啲淤泥即系住住只脚系就好危险嘅。 同埋有冇救生员咧？ 系 咯， 系啊，比较难搞少少啊。咁去玩嘅时候注意安全啦。咁头先。就讲呢个防水袋咧，喂，原来防水袋咧真系超级有用，同埋超级好用啊！喺呢、這个进行水上活动嗰度，点解咧？嗱，话说系咁嘅，咁我随行有个朋友仔咧，佢就讲一个，喂，阿 O 啊，讲个故事俾你听啊，你咧。可能会唔信，我话唔会啊，我好多嘢都睇过㗎啦，冇乜嘢可以即係令到 以为讲啲乜嘢 震惊得到㗎啦。咁佢话我上个礼拜呢帮人哋執咗部手机啊，咁样、就喺个防水袋入住㗎咁样。咁、你攞 佢就个海捞返上嚟。 係啦，佢喺唔係佢冲咗上水面。咁、我朋友呢就喺沙滩五六点嘅时候可能晒完太阳啦跑步啦、即係由头跑到尾。佢係鍾意咁样嘅。咁跑嘅时候踢到啲嘢喎，咁一个防水袋咧，即係有條繩嗰一隻防水袋，跟住執起喎手機嚟嘅喎，咁咧佢真係物歸原主，佢我個朋友超級好人嚟，佢唔係諗住晾咗佢或者舉咗佢嗰啲嚟嘅。咁跟住咧翻屋企啊，插滿電佢啦，咁啊著到，但係著到咧你開唔到部手機，因為你冇嗰、那個 密碼， 係啦 Face ID 或者指紋啊等等成成啦，咁佢就換咗我唔記得咗佢係換咗自己張換咗部手機嗰張卡。 落自己部電話嗰度，咁就一定可以揾到個失主啦。 係、啊、喎，好聰明喎、 啊。係啦，咁、樣咧，跟住就打俾個失主啦。譬如打俾啊小白，喂，你部電話唔見咗，你知唔知小白係幾時唔見咗呢一部防水袋入邊嘅電話？ 唔係成個月之前嗰啲係嘛？ 成年前， 一年啦，芭比估一年，小白估一個月。三個月之前，咁、佢第一個電話最有趣嘅地方都唔係話，喂，咁你呢啲即係失物認領好基本啫，好、多時都發生啊。香港人其實都好有愛心，同埋即係對於一個香港人嚟講，千零兩千蚊，不如唉俾翻你物歸原主好。 同埋隔咗咁耐，佢一定已經買咗部新噶啦。 係啦，咁樣好啦，咁佢呢個失主咧真係買咗部新，但係咧佢第一時間咧就同我個朋友講咧話啊，你係咪啊邊個邊個好出名嘅 YouTuber 啊咁樣，跟住我朋友呆咗啦， 即係認得我把聲咁樣， 我明明做文職嘅啫喎， 我以為真係添， 真係一個普通人嚟啊，我朋友，跟住話原來咧有一條 YouTube channel 咧係專幫人哋喺沙灘嗰度尋找失物嘅，跟住有一個咁嘅 YouTuber， 當嗰個 YouTuber 叫阿明咁先算啦。咁得意㗎喎，跟住我就即刻上網搜尋阿明啦，喂、原來真有其事、 哇、哦、 即係呢個世界呢真係好人好事呢，即係周圍都有喎，我又發現 好嘢喎， 係啦，原來 咁又係一個頻道嚟 嘅，係因為通常啲 YouTube 呢都係叫你啊遊山玩水啊嗰啲好多，或者介紹一啲隱世沙灘啊、如何靚啊、如何正啊、如何沖身啊、如何多車位泊車等等成成啊，喂唔係喎，有一個係專喺沙灘幫人哋執失物嘅几有趣，几 好喎！呢个都系一个好人好事。 系啊，呢个路向好。 啱、大家做多啲好人好事嘅嘢啦吓。 今日系七月五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廿六，适宜祭祀、入殓、安葬。 我未有需要啊。 可能有其他朋友需要咧。今日忌上梁、动土、破土。 我都未有需要、啊， 唔可以净系谂住自己噶嘛。今日都系比肩尼日， 我会多啲享受阳光与海滩带俾我哋嘅乐趣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礼宾府七月一日凌晨遭人投掷易燃物品，怀疑同案有关的24岁男子被控一项纵火罪，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星期五在马鞍山拘捕一名男子，在他位于锦丰苑的寓所搜查捡走一批证物，包括火机、火柴、喷漆、接刀、一些衣物和电脑等等。消费券计划昨日首日接受登记，截至昨日傍晚六点的时候，大约155万名的市民进入登记平台递交电子登记，当中超过130万人利用去年申领现金发放计划的资料再作身份认证。政府表示，这方面系统昨日上午极度繁忙，一度出现障碍，情况之后逐步改善。当局重申，只要在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电子登记，都会同步在8月1日收到第一期的消费券，市民无需急于在头几日登记。政府又说，以书面表格提交资料的市民要到9月才会收到第一期钱，他们可以在今日开始交表。英国新增24,24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15人死亡。政府预计今个月19日解除余下防疫限制。当局表示，首相约翰逊今日将会制定放宽措施的最后一步计划，涉及社交距离、戴口罩同在家工作的指引。当局话，数据表明，随住防疫限制放宽，新增确诊个案将会增加，但疫苗接种削弱确诊个案同住院或死亡的联系。預料約翰遜將會提到，民眾將學會同新冠病毒共存，就好似同流感一樣。房屋社區及地方政府大臣鄭偉琪早前接受訪問，透露在放寬最後階段的封鎖措施之後，將不會強制要求民眾戴口罩。

上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时间嚟到早上嘅7:37，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嗯， 系啦，嗱，今朝早咧就想问下钟哥， 咩啊？ 你系咪一个摆嘢摆得整齐嘅人呢？ 哦，睇我咩年纪嘅啫。 系你而家呢个咁后生嘅年纪咧？ 哇，呢个年纪就厉害啦，简直系咩返老还童啊！以前僆仔嘅时代咧，啲嘢就乱咁嚟啦。跟住咧。去大約十幾歲去到30歲嗰段時間啊，好整齊，樣樣嘢都要擺得好工整啊。 有冇原因呢？即係嗰段時間。 哦、我有個解釋嘅。 係。 但係30歲之後呢，就開始又變返靚仔咁樣啦，啲人是但啦。總之我自己認到喺邊度就 OK 㗎啦。跟住呢我好奇怪啦。早幾年呢我就喺度即係檢視我嘅人生啊。點解我30歲前同30歲後差咁遠呢？ 你30歲前係咪啱啱搬出嚟自己住嗰啲時間？ 我20多歲已經搬咗出嚟住啦嘛。咁點解會差咁遠先？好啦，咁我跟住我喺度鑽研緊星座嘅時候呢， 有 嗰陣 時 就係啦。 你係咩星座？ 我處女座嘛。 處女座。哦， 原来呢，即係你譬如你睇个星座啦，处女座梗係嗰啲咩吹毛求疵啊，即係过分整洁啊嗰啲咁嘅人啦、 啊。 咁好正路啊。但係原来呢，你唔好淨係睇你自己本身个星座。 啊、 又有咩月亮星座、上升星座好多嘢影响㗎嘛。佢话30岁嘅时候，你就唔係淨係俾你自己出世嘅星座影响。 哦，係啊，我都有听话30岁之后呢就会俾另外一个星座影响。係咩星座？ 我唔记得上升定系乜嘢。咁跟住我睇返咦係喎、啊。真係30岁之后成个人变咗。 嗯， 完全唔系嗰啲整齐啊，或者系 咁你就可以归咎喺星座度，唔关我事噶，呢啲我控制唔到噶。 星座啫咁样 咯。哦，原来你系处女座。 系啊，睇唔出啊。 唔系嘅，你而家咁讲就系、是，即系处女座最大嘅特点就系、是、完美主义嘛。 系啊，艺术家嘛。 对人要求高咯。对自己就 更高啊， 唔知系咪啦咁样，同埋中意靓嘢，呢个系真嘅，系啊，即系处女座有啲中意嘅就会好中意咯，有啲就觉得哇，好似好辛苦咁样，因为太多要求啦。 其实识拣，梗系拣个处女座啦。 点解咧？ 正咯。 系咩？咁系30岁前正咗，30岁之后又俾人影响咗。 如果有啲咩上升星座都可能系，都系处女座噶嘛，嗰啲就宅死啦。 喂，你咁有趣，我估唔到你系都讲到星座、啊。 哦，其实我都几受好多嘢影响嘅。 系嘛？嗱，今朝早点解问阿钟哥摆嘢整唔整齐咧？咁处女座正常都整齐啊。咁好多时候，譬如你话去到日本旅行添啦，即系好多嗰啲橱窗啊，或者甚至佢摆出嚟卖嘅嘢。行嗰啲手信铺咧，佢都系摆得好靓嘅，所有嘢整整齐齐嘅。譬如佢有20盒咁嘅嘢啦，佢真系可以5×4咁样搭成一个 cube 咁样摆嘅。咁、但系咧，最近啊吓喺一个节目啦，或者喺一个网上面啦，其实咧就摆咗一间咧，主要系卖和果子，特别系卖呢个水信圆饼呢个产品嘅铺头。咁呢一间铺头咧，其实都好历史悠久噶啦，100多年嘅历史，一间名店嚟嘅，即系我谂大家如果之前去呢一个日本山梨县旅行嘅话咧、应该都会去呢一间铺头咧，去即系观光一下或者买啲手信嘅。咁、最近咧呢间铺头咧就喺官方嘅 Twitter 上面咧就摆咗2张相。咁、其实系一个温馨嘅分享嚟嘅。佢就话咧，原来从自己铺头摆呢啲礼盒嘅排放方式咧，都有影响到佢哋嗰个销售数字嘅，咁、都可以话系一个营销上面嘅心理学嚟嘅。 系咪越整齐或者越摆喺门口就越好嗰啲咁样？ 嗱，其实咧作为一个普通嘅人嚟讲咧，两张相我都觉得已经好整齐噶啦，因为本身个包装已经系即系长方形一个礼盒咁样样啦。咁嗱，你就幻想佢系21盒。嘅禮盒，咁、本身第一張相咧就3×7咁樣搭起嘅、就完全係一個好似長方體咁嘅物體啦。咁另外一張相咧，其實都整齊噶啦，只不過咧係將其中一盒咧晾高咗。 其中一盒 系啦，即系佢唔系咧啡到即系七零八落啊，或者打歪打斜啊咁样，佢都系排好嘅。咁只不过有一盒咧就摆高咗，咁啊变相咧你谂下嗰个长方形嗰个 cube 咧就有一个角落头位咧就系冇咗嘢啦。咁啊另外咧就有一盒就突咗出嚟啦咁样。咁但系都系一个几整齐嘅摆位嚟噶啦。咁好啦。原来咧，佢就话咧，第二张相即系呢个冇咁整齐啦， 好卖啲， 系啦，好卖啲。原因系咩咧？嗱，你两款你都试过啦，自己屋企点解咧？ 好简单， 系 一件嘢太整齐咧，即系摆咗摆得太整齐之后， 系 你唔想整乱佢， 系。 所以如果你攞咗一嚿出嚟，你会觉得令到嗰个完美嘅长方体咧。变咗残缺， 处女座系咪咁样咧？ 就 系 啦，即系攞咗佢哋觉得，哎、我整坏咗佢啊，我整烂咗嗰个立体啊。 咁我唔买啦， 唔买啦。 唔系你成层咁买咧，你一买买四盒， 除非我买21盒，我全部攞走晒。 你买上面嗰层咯， 都得。 系啦。 咁但系如果你个无端端突咗一嚿出嚟咧，喂，唔系、啊，我攞走佢咧， 系你 變得 破坏佢。 唔系啊，我攞走佢变得完美啊。因为佢上面突咗一个出嚟啊嘛， 哦，突咗一个出嚟嗰、那个系， 你唔会专登攞底嗰个嘅，你一定系攞面突出嚟嗰、那个，你攞走佢之后，佢变得个面起码都 平滑 翻，你令佢变得完美啊，咁咪攞走佢咯，咁攞咗佢做咩啊？你唔会摄翻落嗰个窿嗰度噶嘛？ 系我就话最处女座嗰啲可能唔会帮佢排翻正， 唔会啊， 嗰啲叫做咩啊？强迫症嗰啲咧， 但系我唔系啊嘛，我唔系话将佢摄翻落个窿度啊嘛，你攞起佢，跟住梗系俾钱啦，咁咪卖咗佢咯。 嗱、呢个咧都系好多网民一啲自己嘅心理啦。咁、第一个咧，钟哥都讲中咗，佢话搞整得太整齐咧，就唔想搞乱佢，所以就唔攞啦。咁同埋第二咧，有啲人就太整齐咧，佢会觉得系展示用嘅，即系其实佢 show 俾你睇嘅、即系唔 expect 你买嘅咁样。咁亦都有啲人咧就话见到咧有啲粒粒突突啊，即系呢啲形状或者唔系话非常之完整嘅一啲摆位咧，就会觉得哦，咁即系啱啱有人买过，咁应该咧都系好受欢迎嘅咁样，即系觉得系呢一批货咧系会成日换新嘅，系啦，或者成日有人攞嘅咁样样。咁呢一个咧好多都话啊，似一啲消费嘅心理学啊。咁、甚至有啲网民就话，就好似有时候咧你去餐厅食嘢咁样样，佢明明有啲人喺出面排队啦。但系里边间餐厅咧，又有啲空位嘅，有啲吉位喺度嘅。咁、譬如晏昼同埋夜晚咧，有啲餐厅即系大位嘅朋友仔啦，或者侍应啦，其实佢哋安排嘅座位咧都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咧就中意。譬如你有玻璃橱窗嘅咧，就安排晒你喺晒出面，即系围住玻璃橱窗咁样坐，即系看似都好热闹啊咁样样去吸引你。咁、有啲咧就会中意将你咧集中喺某一啲位置。咁我谂除咗系心理学之外咧，亦都系关佢点样去到即系安排人手嗰个事情啦，系啦，即系可能将你 group 埋啊，咁佢哋人手少啲，咪方便去到即系落单啊，或者帮我处理你哋嘅事情咯咁样。啊，呢个我觉得都几有趣嘅，不过我自己就觉得啦，即系睇完嗰两张相，即系呢个温馨分享啦，系个老板即系话啊，你哋如果咧铺头即系摆嘢卖嘅时候咧，可以尝试下即系做呢一个转变咁样。咁但系我自己睇落去咧，就其实日本人乱去边啦，即 系 佢所谓嘅乱都唔系真系 中有罪 啊，系啦，都唔系一大堆嘢喺度抄咁样。但系又真，有时你谂下，譬如尤其是一啲唔系咁贵价嘅嘢咧。平平地嘅，你喺一啲譬如街边啊，或者一啲铺头仔咧，佢成兜咁样，唔系逐个逐个 display 好嘅，咁啊真系引到好多人去抄，有一个寻宝嘅感觉。 就系啦，而家有啲咧譬如我行得最多可能系玩具铺咧，或者啲二手物品嘅东西啦，佢系专登整到嗰个走廊好窄， 系， 跟住两旁嘅嘢咧摆得偏向于唔整齐嘅，刻意嘅， 系， 点解咧？就系要你逼啊！入到嘅时候咧，你要逼嘅时候，你仲要睇啲嘢，你又唔系好整齐，你睇到啲嘢，于是你要揾啦，就 系 揾嘅心态，令到你觉得你会揾到好 嘢。系咪买玩具系特别系咁样咧？即系针对你哋呢班客户。 其他都有噶，譬如有啲二手铺都系噶， 哦， 即系譬如你去摩罗街都系噶。嗱，我唔知道可能佢哋真系乱咧，即系费事执啦，你中意拣就拣啦，可能系咁样。 收你咁平，做乜你执到咁整齐啊？ 就系啦， 转个头又乱咗啦。 但系偏向咧，有啲人咧就会中意觉得，哎，咁样。嘅时候可能会揾到好嘢，等于你去街市咁啫嘛。你去超级市场啲嘢摆得好整齐，你去街市嘅时候啲嘢好凌乱 咯， 系慢慢拣咯。但系你又觉得喺街市有另一种风味啊。 系，不过呢一个就俾大家参考下啦。但系最大嘅得罪就知道钟哥系处女座啦。 仲有一样嘢啊，嗱，譬如话，如果你就话讲到话。 排得整齐，同、 啊、 排得立乱， 嗯， 将佢放喺人嗰度，我唔系物件啦，放喺人嗰度。如果一间铺头出边有条人龙排得好整齐， 系， 同有一间铺头出边有一扎人围观， 系， 你中意喺边一？你中意去排边一间？ 排我就未必啦，不過八下嘅話咧、嗯，可能就八下圍觀嗰間嘅，即係好似多一個唔多，少一個唔少咁啊，行去睇下發生咩事咯、嗯。但如果你話即係一條好整齊嘅人龍咧，我會覺得其實佢哋都係有預謀咁樣去排隊啦、 嗯， 即係可能唔知係咪已經要有 coupon 啊，或者佢都知道排緊乜嘢啦。咁我如果唔知佢做咩嘅，我都唔會特登行埋去啦、嗯。 我就偏向於咧係會揀好整齊排隊嗰 點解咧？ 嗱，好簡單啫。首先咧，整齐你唔会阻到人先啦，因为整齐排队、 哦， 如果一堆人围住，我等下等下有食咩，你阻到人啦，唔好啦。二来咧，唔知点解啊，我喺我嘅经验里边咧，通常如果一开张嘅时候有人喺度围观等入去食嘢咧，嗰间铺头都唔会营运得耐嘅，都系排队嗰啲咧会耐啲嘅。嗱，我哋下面嗰个商场嗰间食面嗰间，最初嗰两日。未啲人围观嘅，而家仲有冇人围啊？ 佢围观，因为佢有个玻璃厨房啊嘛，系啊，俾你睇下整拉面啊咁样样啊嘛。咁不过都睇下佢个铺头嘅位置嘅，即系阻到人嘅时候啦。喂，你排埋一边啦，俾人投诉啊！ 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诡异无畏我。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暂时我吧，要我心里等，破解我成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吧。辅助我吧，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 7:52听过有 Misha 叶巧林的怪物。 是的，早晨中国早晨崔杰彤。 早晨啊。 做乜笑到咁啫。 咩？我好喜欢啲听众们嘅一啲惊喜啊！ 系你好惊喜啊嘛，啱啱？ 唔系，我觉得好可爱啊，即系成件事都好 Q 啊！ 我都好开心分享， 好开心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系啊系啊，多谢晒听众嘅心意啦，系啦。嗱，咁啊讲翻咧，今朝早咧，我自己见到有一个新闻报道咧，我就觉得哇，系即系呢一样嘢，唔知有几多人够胆试咧？嗱，我知道咧，坊间咧可能都有好多人试过箍牙呢一样嘢嘅。我自己都试过，我试过唔同方式嘅。咁但系咧，我自己又觉得咧，可以接受程度嘅唔舒服或者辛苦啦。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冇感觉，或者系咪完全对生活冇构成任何影响咧？就真系唔系嘅。嗱，你哋有冇试过呢样嘢先？ 箍牙 系啊， 我有啊。 吓、 啊，你估我 都唔知道，我估你唔到，我以为你冇添。 我有试过箍牙，所以咧箍牙咧，我知道喺我有限嘅认知里边系分三种嘅。 系 嗱，第一种咧就系最传统嗰啲，你见到钢牙嗰啲啦， 冇错， 喺出边嘅。第二种咧。都是用这种方法、不过呢在里面的、即是在牙齿的内侧、但都是用这个方法箍住它那就变相出面人看不到但是 你有苦自己知道的、这个只会说、第三种呢就是那种现在很多人用那些 透明牙套、用透明牙套去箍的、但是都说了就算你用哪一种、其实、如果用、正即你我们常见钢、牙那种呢就最快成效呢就暂时来讲就叫做最显著、但是呢就算你通常两年到啦拆咗之后呢你都要用嗰个透明牙箍呢以后要帮你定位嘅都系要嘅即系就算你内箍嗰隻都系嘅咁如果用透明牙箍嗰隻呢时间再长啲、不过嗰隻呢你就舒服啲 咁、你以前系用边隻呀 嘩劲啦我用最辛苦嗰隻内箍嗰隻 哇因为我知道真系冇人睇到啦 我已经做緊呢行啦嘛咁、用内箍嗰隻我记得应该系大约十几年前嘅用内箍嗰隻我话喂如果钢牙嗰隻呢喂唔得喎要见人喎、 太明显啦嗰个 咁你用透明嗰隻啦因为我嫌贵因为透明嗰啲贵啲㗎嘛。因为佢每隔一段时间你要换嘅。因为你个牙齿个形一喐咗之后呢好 又要再打过 㗎嘛。再打㗎嘛。贵㗎嘛。唔好啦。咁平啲呀用内箍嗰隻啦个效果同钢牙嗰隻差唔多嘅啫。好啊好啊。哇殊不知用嗰隻就大件事啦。 点解呢 因为个箍嗰啲一粒粒嗰啲钉呢喺里边嘛。成日讲嘢就刮损㗎。经常刮损条脷啦牙肉啦。咁算啦忍啦。咁但係呢好即係好无奈地因为嗰一排呢咁啱就係即係叫做工作最澎湃嘅年代。 成日要讲嘢成 日 要讲 嘢成日要登台走浮嘩痛到一讲唔到嘢。跟住最后箍咗个零月咋。跟住啊都系唔得。讲唔到嘢要拆。即係跟住拆咗之后呢就算啦。 就冇再 就冇再箍返啦冇再试过。 真系冇人知佢呢、這个，今朝我哋发现咗佢第二个秘密，除咗处女座之外， 曾经用内箍箍牙嘅处女座嘅梁明忠， 个零月系啊，个零月箍牙系啊， 我想知系点收费，因为通常人哋系成个 package 咁样噶嘛，咁你箍咗个零月，佢收你几多钱啊？ 一个字讲完。贵，佢唔会因为你早拆而收翻便宜噶，因为你一嚟箍咗，佢已经收咗你钱。 唔紧要啦，都话嗰阵时系爆 job 啊嘛，咪系啊，佢计过条数嘅，如果唔系佢会蚀俾佢。 你见阿钟哥而家讲得咁轻松，你就知道根本唔入狱啦嗰条数。 入咗我你唔知啫，我放得开一个人。 嗱，点解突然之间今朝咁样讲咧？嗱，因为最近咧有个新嘅发明，叫做减肥牙箍。嗱，箍牙大家咧通常嗰个嘅作用都系牙齿。矫正啦，即系想美观啲啦，又或者如果真系可能口腔有一啲唔同嘅问题嘅话咧，可能就会即系需要用一个牙箍嘅方式去做一个嘅矫正牙齿嘅问题啦。咁、但系今朝早我见到嗰、那个减肥牙箍咧，其实我觉得都几难嘅。 系咪摄石嗰个啊？ 冇错啦。 但摄石嗰啲咧，我哋之前讲都话，其实对我哋唔系几好啊、因为咧即系你夹硬用嗰啲，即系用摄石又好啦， 擘大个口啊嘛， 同埋留意一样嘢，就算你用摄石，即系而家啲林慧睇到呢只咧咩新科技地摄住个口啦，又或者你留意一下，如果用传统牙箍嗰啲人箍紧牙嘅初期，其实系瘦咗嘅。 哦， 因 为 其实一样啫嘛， 唔 习惯佢唔想食嘢。我啲外甥啊定侄女都有箍牙噶嘛，但系佢哋就喺年青时代咯，即系唔系话我都几廿岁先走去箍啊，佢哋十零岁咧。即系见到，哇，棚牙都唔得， 唔 对 咯， 就去箍啦。同埋题外话，牙医都会提议咧，最好你系十八岁之前，即系如果你要箍啊，就箍咗佢，因为你之后你大定咗咧，其实就 需要長啲嘅時間，同埋你會辛苦啲咯。 但係咧，我想話咧，我以前咧，嗱，我第一次箍牙咧都係18歲之前嘅，但係我後屘咧聽過另外一個牙醫講咧，其實係18歲之後咧會比較穩定啲嘅，因為咧你個女士咧，即係你知成長期嘅時候咧，嗰個頭顱骨咧其實係會有少少 喐動， 個喐動係啦，尤其是係個顎骨嗰個咬合嘅位置啊，同埋咧加上咧，我諗大部分人咧都會中意趴睡啊、側睡啊，或者係即係瞓覺嘅時候唔會淨係個頭向上。其实你的咬合位置很容易一压，其实你的牙齿的位置也会动起来，所以就说如果你在未大定即发育完成之前的女士的年纪去箍牙，其实是会歪翻的， 会歪翻 因为你的咬合位置会褪，就会令到你它未必是牙齿本身自己的牙肉的位置动动，是因为你的咬合的位置即开合擘大口的时候的位置它的前后会褪，所以以致到佢前面一逼嘅时候个压力，嗰啲牙咪会喐位咯。 我明白啦，即系有阵时喺娱乐圈咧，见到好多入咗行嘅女士突然间靓咗噶嘛，跟住佢话唔系啊，我 瞓觉瞓到咁， 佢话我箍咗牙啫嘛，喂唔系，摆明去咗韩国啦，我箍咗牙咋，即系我成日好怀疑你点解箍咗牙咧， 就会咁啦， 系连只眼都唔同咗。 哎呀，咁诶，成块面一个黄金比例嚟噶嘛？你下面嗰个削咗啊，可能上面嗰个比例上对眼 睇啦。你箍俾我睇啊！你箍到下边只眼大咗嘅。 但系真系唔得，我试过咩咧？剥智慧齿，因为我不嬲，即系好多人咧块面都系左右未必完全对称噶嘛。咁所以有啲人系中意啊，我影相影左边面啊咁样啦。咁我嗰阵时咧就成日怀疑，突然之间有一发现咧，我右边有一只智慧齿，咁我就以为一定系只智慧齿作怪啦，剥都剥唔切。 哎呀！唔好啊！ 咁我成日咧就点解啊？ 你都冇乜噶啦， 冇乜智慧， 冇乜智慧齿， 所以咧就要剥咗佢啦。咁我点不知剥完之后咧，我块面都冇 balance 翻，系啦，原来系冇影响嘅，对于我嚟讲。 咁你要新啲先得啦。 咩啊？新我不知几想冚翻落去。 唔系新嘅就会 balance 噶啦。 咩啊？ 新嘅就会 balance 噶。 哦，新咩啊 ？New balance。 结果可能反映选民对政府处理疫情和对东京奥运立场的不满，可能为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带来压力，亦可能影响执政联盟在众议院选举的选情。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山口泰明表示，会认真看待今次选举结果，在众议院选举前检讨不足之处。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7点，跌146点。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66，英镑10.738，瑞士法郎8.423，澳元5.836，加元6.296，新西兰元5.453，欧元9.207，每百日元对港元6.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64美元，卖出1,785.15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同时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而另一个低压区影响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地区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骤雨增多，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咧，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咁先讲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近日彩虹村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噶。龙翔道天桥啊，去荃湾方向喺彩虹村对出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荃景围天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荃景围天桥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江南工业大厦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秀茂坪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

星期咧就開咗兩日會嘅。咁開完會之後嚟講嘅話咧，佢就將全球最低嘅15% 嘅企業稅率咧通過咗咧，係130个国家嘅，即係130个国家咧，包括中國在內咧，都係咧簽署咗條約，話咧係會實行呢一個最低嘅企業稅率15% 嘅。咁而呢130个国家裏邊嚟講嘅話咧，佔咗全球嘅整體嘅 GDP 咧高達90%嘅。咁即係話咧，基本上咧係會通過同埋會執行噶啦，全球上。咁而家咧就計劃咧就將會喺今年咧10月份咧就會簽署呢個方案啦，同埋咧喺2023年咧就會係正式咧喺全球咧就執行嘅。咁至於而家嘅唔接受方案嘅國家嚟講嘅話咧，就有9个啦，包括愛爾蘭啊、匈牙利啊、秘魯等等嘅。咁但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啦，咁如果日後咧全球推呢一個最低企業税嘅話咧，咁就係會令到整體企業咧佢哋日後個成本就將會係上升啊，可能會影響到個股市嘅。咁但係當然呢個會係到佢執行先至會出現啦。咁呢個可能會去到2023年啦。 再跟進一下咧，美國政府嘅基建方面嘅草擬議案咧已經通過咗啦喎。嗯。 錯啊，係啊，咁啊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拜登政府嘅基建方案咧就通過咗呢一個嘅眾議院噶啦。咁啊金額咧就由原先講緊嘅1.2万亿美金咧就削減到去咧就7150亿美金嘅，咁啊少咗40%噶。咁啊但係呢個方案嚟講嘅話咧，就據了解咧就將會係為期5年啦。咁咧同埋係會用喺咧個地面運輸啦，同埋一啲嘅基建建設嘅。咁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呢個方案咧能唔能夠咧通過參議院，同埋通過參議院之後咧，又會唔會進一步咧將個金額會削減等等？咁所以咧就呢個會需要我哋日後咧要密切關注住啦。 緊接咧再睇多啲咧關於美國啊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嗰啲數字啦，而透過呢啲數字咧又點樣影響到歐元啊以至美匯指數咧？交俾温生幫我哋詳細分析一下啦。 好啊，好啊，咁啊睇翻咧就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咧就截至到6月29号，即係上個星期二啦，咁喺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的外汇期货当中来讲的话，美元的净空仓的金额就进一步就降到下去是104.4亿美金的。那我们记得对上一个星期美元的净空仓金额是128亿美元的。那就是说我们见到自从联储局是宣布透过它的点阵图就暗示就会在2023年加息之后来讲的话，我们见到美元的淡仓就一直就是减紧下来的。那而家嚟講嘅話咧，就應該去翻咧係4月底以嚟咧係最低嘅美元嘅淨沽空嘅金額嘅數字嚟噶。咁啊喺重貨幣嚟講嘅話咧，最值得關注咧係日元啦，因為日元嘅淨空倉嗰個合約張數咧就不斷咧係上升嘅。咁而家最新咧就去到挨近咧就係7万张嘅水平嘅。咁啊市場咧係較為睇淡日元咧，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因為咧日本而家接種疫苗嘅人數咧佔比咧只得個20%到嘅啫，咁但系咧佢又堅持咧要喺今個月咧就舉行奧運嘅，咁啊而家再加埋咧就全球呢一個嘅 Delta 嘅病毒咧就係較為嚴重啦，咁啊而家市場驚咧就話透過奧運會嘅舉行會唔會有更加多嘅 Delta 病毒會去感染日本咧，令到日本嗰、那個疫情嘅情況更加嚴峻啦，影響佢經濟啦，咁呢個係令到市場咧係喺度拋日元嘅原因。咁啊另外嚟講嘅話咧，值得留意咧就係個歐羅啦，個歐羅咧嘅淨持倉嘅合約咧就係進一步減低嘅，咁但係咧個減低嘅數量咧就係明顯減慢咗好多啦。咁而家咁個淨持倉數量仲去緊87000几张嘅，咁啊比之前對上一個星期嘅89000几张咧，即係減幅係低少少嘅啫。咁即係反映咩咧？反映似乎咧市場拋歐羅嘅意願咧開始咧係降低緊嘅。咁啊歐羅咧係美元以外嘅最大嘅貨幣啦。咁如果歐羅個拋售嘅情況係降低嘅話咧，咁反而咧就係暗示住咧，就個美元嘅匯價咧要進一步上升咧，就唔係咁容易嘅事啦。 嗯，咁再聚焦講埋咧，上個禮拜公布啊，美國六月份嘅非農職業咧增加咗85万个啦，較預期嘅5月嘅58.3万咧優勝。嗱，呢一份數據出嚟咧，又有啲咩啟示咧，温生？ 嗱，呢一個數字咧就話俾我哋知咧，就個美國嗰個就業嘅市場咧就真係加快咗改善嘅。咁再加埋我哋見到佢嗰個六月份嘅工資增長咧，可以話咧係即係亦都好強勁嘅。按月 咧係有 0.3% 增長啦，按年咧有 3.6% 嘅增長嘅。咁啊咁強勁嘅工資增長嚟講嘅話咧，對勞工市場當然係個好事啦。咁但係對日後美國嘅通脹嚟講嘅話咧，可以想象得到咧，就會有更大嘅壓力啦。咁啊，截至到而家嚟講嘅話咧，相比較疫情前咧，美國仍然都係失去咧係670万份工作嘅。咁即係話咩咧？咁即係話咧，聯儲局咧而家就去到一個兩難嘅局面啦。一方面咧，就個就業市場咧就似乎加快好轉，咁啊令到佢咧就有加息嘅壓力。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呢、這個所謂嘅好轉咧，又未真係好到咧係可以令到佢咧係盡早去作出加息嘅。咁所以咧呢、這個係解釋咗我哋見到喺個美債市場嗰度咧就反映得好清楚啦。咁我哋見到個美債息咧就升唔到嘅。點解美債息升唔到咧？因為市場驚咧，如果你美國係因為個就業嘅情況改善而要盡早去作出加息嘅話咧，咁反而咧係會影響咧日後美國的經濟。咁所以你見到啲十年期債息咧枕住係咁跌嘅，而今朝早亞洲市場咧就跌到落 1.43% 嘅水平嘅，咁啊比之前講嘅 1.5 啊、1.6 啊嗰啲水平咧係低好多。咁啊最主要係因為市場係驚，因為美國你越早加息嗰個對個經濟所受嘅影響咧就係會越大嘅。 嗯，咁啊温生睇到啦，今個星期三聯儲局咧亦都會開會，公開咧呢個6月16同埋17嘅議息會嘅會議記錄。咁啊當中又應該點去分析咧嚇？嗯， 嗱好啦，今日睇翻咧，其實喺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唔少嘢要大家留意嘅。咁首先頭先阿歐你所講咧，喺星期三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就會公開佢6月16、17號嘅議息會議記錄啦。我哋記得喺嗰日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曾經透過佢嘅點陣圖咧，就暗示咧就會喺2023年咧就有機會加息啦。咁大家可能相信最都會係想知清楚啲，究竟聯儲局點解喺當時會有咁嘅諗法咧？咁會唔會比2023年更加提早咧？咁所以咧，今個星期聯儲局星期三公布嘅議息會議記錄咧，就係值得大家留意住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除咗個議息會議記錄咧，就喺今個星期咧今日就要留意咧，就係油組嘅大會啊。咁油組嘅大會咧，其實喺上個星期四舉行嘅，咁但係咧就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延遲啦。咁而家延遲到今日舉行啦。咁我哋要留意嘅，睇下油組咧會唔會咧係增加個油產量啦。其實油組已經暗示咗話會增加油產量噶啦。咁但係咧佢增加個幅度咧就好少嘅。咁而家佢哋就講緊係大約係講50万桶嘅增幅啦。咁而家市場有啲估計咧，可能係得40万桶嘅增幅啦。嗱，我唔理50万或者40万啦，呢個增幅嚟講，我咧係好輕微嘅。咁我相信咧係不足以咧係影響到個油價。呢個亦都解釋咧而家紐約期油咧係高企75美元嘅最重要嘅原因。咁啊，除咗個油組今日嘅大會咧，喺聽日嚟講，我咧澳洲央行咧就會議息啦。咁我維持咧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係意料中事嚟嘅。咁而家市場關注咧佢會唔會咧係好似聯儲局咁樣提前佢加息日子。不過咧去到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仍然聽到咧就澳央行咧就暗示咧就話加息日子最快都要去到2024年嘅。咁而喺今個星期嘅經濟數字方面嚟講嘅話咧，個重點咧就係星期五啦。因為星期五嚟講嘅話咧，中國咧就將會公布6月份嘅生產咧同埋消費物價指數噶。咁我哋記得咧，中國5月份嘅生產物價指數咧就高企咧按年比咧去到9%嘅。咁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中國嘅生產物價指數咁高企咧，會唔會令到生產商咧就將佢哋嗰個成本咧轉嫁俾消費者，令到中國嘅消費物價指數會開始上升？咁而我提大家，中國6月份指數咧就高企咧按年比咧去到9%嘅。咁而家市場咧就關注咧中國嘅生產物價指數咁高企咧，會唔會令到生產商咧就將佢哋嗰個成本咧轉嫁俾消費者，令到中國嘅消費物價指數會開始上升？咁而我提大家，中國6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即係佢5月份嘅消費物價指數咧就按年比就1.3嘅。咁我哋睇下咧，去到6月份咧會唔會咧係有上升嘅情況？咁呢啲咧都係今個星期咧我哋要留意嘅因素嚟嘅。 嗯，咁多嘅數字公布咧，投資者咧就要好好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嗯，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Kitty 都得。 阿 O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个优惠咧就唔系我讲出嚟嘅，阿小白芭比 Kitty 同埋钟哥，首先咧就要讲咗呢个优惠系嚟自咧政府嘅呢个消费券先啦。问问咁多位拍档啦，登记咗未 ？Yes， 未 吓，得、啊、我一个登记咗， 就系、是、你咁赶，搞到琴日塞车， 你先锋嚟噶， 错啦错啦，我嗰度系冇塞车嗰条队嚟嘅， 我老路畅通啊， 系啦，因为我谂佢都系 depends 睇下你系想入落边一个嘅户口嗰度啦， 嗰、个支付平台 系啦，不过我遇到嘅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我咧其实。我本身點會咁心急啊？梗係受我媽指示啦。咁、哦、既然幫佢做開咯，咁啊幫自己做埋啦。咁、哦、啊幫全家都做埋啦。 你想整先，不如借阿媽個名用咗先啦。阿、媽，我幫你整埋啊。 梗唔係啦，你知道我都冇乜特別呢一啲，即係到最後關頭我先做啊嘛。咁啊，佢緊張，咁我就幫佢整咗先啊嘛。 咁啊，用家心態。 係啦，用家心態，我遇到咩問題咧？我嗰個咧就唔需要排隊，即係唔使話要等你飲杯咖啡，轉頭再翻嚟睇下依條腿仲有幾萬人。喺度 几万人喺度等紧啊！因为嗱，报章今日头版都有讲嘅，首日咧超过155万人申请啦，即系其实都个申请率都好高噶啦，大家都好需要呢5000蚊啦，好明显啦， 梗系啦，袋落袋先啊嘛， 系啊，仲想佢戳多5000出嚟添啊！有好多唔同嘅支付平台嗱，往后嗰几日咧就会讲俾大家听啊，究竟有啲咩支付平台真系抵啲啦，或者真系多啲优惠咧？第二就系、是、啊、究竟有啲咩嘅地方或者商户咧用得到呢啲消費券嘅咁啊，分開幾日講，唔係一日講曬。 即係好似以前打機咧，打 Street Fighter 咁樣，你要識得避忌戳佢出嚟，先戳到多幾千蚊。 係啊，即係要買呢個攻略啊，消費券攻略咁樣，交翻俾 Kitty 講下。喂，究竟啊，申請嘅時候咧，會唔會係咁塞車咧？ 嗱，我咧就揀咗入落去八。寄嗰度嘅系啦，咁嗰、那个系啦，咁我就冇需要排队嘅，咁纯粹上网咧就填一张 form 咁啦，咁啲资料都好简单嘅，譬如你身份证号码啊，唔系身份证号码要啦，跟住身份证嘅签发日期要啦，咁、等等一啲资料啦，你嗰张八达通嘅number啊等等，同埋上一次你领取嗰个10000蚊嗰个户口，咁啊最尾嗰几个字系几多号啊，咁总之一啲。你嘅資料啦，填咗上去啦。咁我話遇到嘅問題係咩咧？因為佢要 make sure 你唔係機械人啊，唔係 robot， 即係唔係嗰啲應用程式咧。咁佢咪成日都會俾啲問題你問嘅。哇，嗰啲圖片咧，即係如果你係即係稍微有翻少少年紀嘅話，你去揾嗰啲到底呢九格裏邊邊度有交通燈啊？咁跟住你又會 邊度有單車啊？ 係啦，唔係交通燈嗰度嗰題都幾難嘅，因為你答錯咗，你又要再答第二題啊嘛。交通燈啦。咁到底燈柱算唔算係交通燈咧？咁樣即係燈柱同埋交通燈前前後後咁樣搭住嗰條幹，又算唔算係交通燈嘅一部分咧？咁樣咁 你中意玩嗰個嘅喎？唔係啊，我覺得長知識嘅有時候真係，我記得有一個咧，佢問我咩叫做 vehicle， 我英文啊嘛，咩叫做 vehicle？ 有啲。是不是 vehicle 呢即是那些车或者咩车辆。 但是到到最后你不知道有正确答案的。你以为啱点都先唔啱。你以为唔啱点都先用啱咗。 你有一啲嘢你剔咗系多余。 是啦。咁跟住呢有一条呢我见到网民就话好难嘅就系十字路口啦。 喂十字路口呢 我答晒全家里面呢都冇一个中即系佢申请咗五次啦。五次答呢条十字路口都系错嘅。 喂其实呢个未即系有少少叫做kick囉。其实之前好像有啲驗證工具，以為你係驚你係機械人程式嗰啲咧，其實你打翻一組嘅數字咧都會好啲啦。不過咧打一組數字啊，英文字母咧都係麻煩嘅，因為咧有啲字咧，譬如 O 字啊。 你系零嘅 O 啦， 零 O 啊，跟住大家定大世界 啊， 我自己嘅话 O 啊，我都搞到一头雾水啊，好多时候咁啊，真系即系呢个时间咧，就系啲孝顺仔孝顺女咧要出场嘅好时机啊吓、你琴日做完之后有冇得到妈咪嘅赞赏你啊？ 咁梗系有啦， 系咪啊？ 收到两个 sticker， 好嘢， 搞掂叻叻咁嗰啲，所以钟哥话咦，点解 Kitty 咁多 sticker 用嘅？ 我就系阿妈俾你， 系我妈俾我， 系啊，咁啊，即系小白作为一家之主。可能都要帮屋企人去整嘅系嘛， 快啲整啦，叫太太整啦，通常都系 吓，系啊，点解唔系你帮太太整咧？ 呢啲文书嘅嘢咧，我真系好懒嘅，系啦，我通常都系会叫佢做嘅、报咩嗰啲都系佢。 抌曬俾佢做，跟住佢就將你嗰五千嘅消費 填埋落自己個户口度， 冇得轉贈㗎， 冇 得轉贈㗎， 所以定個台有啊，我唔使驚佢掠咗我五千蚊啊。 巴比諗住幾時整啊？呢個消費券， 我會等佢唔擠塞嘅時候，我會整㗎啦。 係啊，咁都有個限期去登記嘅，譬如以八達通為例啦，咁啊，即係如果你第一階段去想登記咧，就7月4日至17日啊，咁你唔好以為無限期。 17號咪就快？ 係啊，係啊。咁幫你睇住， 眨下眼 嘅啫， 我幫你轉個頭 remind 下你咯，係啊，到17號嘅時候再提提大家咯，呢個都係個優惠，就係提你要登記個優惠啊，咁樣嚇。鐘哥諗住係咪17號之前都整整佢啊？ 梗係要整啦，咪冇咗啊！ 系啊，唔会冇咗嘅，我哋会提你噶嘛。系啊，你要识多几个我哋呢啲良师益友，系啦、啊。咁我哋就会不断咧提醒你啊，究竟咧啊边度整啲优惠啊，边度唔整啊咁样。 喂，大家咁熟啊，如果我真系唔记得咗咧，你哋会唔会夹钱俾翻我咁？ 我咁又唔会、 啊。咁唔会、啊，一件事还一件事咯、 啊。 嗱、啊，我本身都想夹噶，佢哋唔肯，冇办法啦、啊。 因为五千蚊嚟讲咧，其实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嘛。嗱、 啊， 五够我夹啦， 性嘅展示啊， 即系好似做人情咁样啫嘛，系咪先？嗱，你话五嚿人情 OK 啊，八嚿都 OK 啊，一千都，唉，算啦，中 call 啦，系咪先？二千啊，喂，五千哦， 搞唔掂啊， 系咯，系啊， 请你食早餐就 OK 嘅。 难听啲讲，中 call， 我哋啲薪水几低微， 系 咯，你知啦，唔系要我讲出嚟。 不如我哋调翻转问， 五嚿水可能十日噶啦。 如果我哋唔记得，你又会唔会资助翻下咧？ 人性呢啲咪人性咯、 啊，人性嘅展示咯、 啊。你唔答、啊，你回避、啊，钟哥 都仲有一丝希望， 都仲有一丝。嗱，唔紧要嘅，关于呢啲消费优惠券咧，仲有好多嘅详情啦、啊。咁可能收音机旁边你咧，都未必获取到好多资讯，唔紧要。嗱，听住呢个环节咧，你会知道更加之多嘅。与此同时咧，就系、是、你攞咗消费券，有啲咩地方可以用啊？有啲咩地方唔可以用啊？ 呢、這个紧要、啊，呢、這个一定要知道 啊。系啊，因为咧。你媽咪咧往後就會問你呢一個問題㗎啦。咁如果你想咧好好咁樣詳細咁樣答一答咧，咁你聽實呢個環節咧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係啊，好，室外氣温而家28度啊，相對濕度88%，酷熱天氣警告係現正生效嘅。咁啊，最高氣温大概去到33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7月5日係一年嘅第18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79日。1937年7月5日，美国人杰伊·何美尔发布一种经预先烹煮、加工、压缩过嘅罐头肉类食物，通常由猪肉、淀粉、盐及香料混合制成，希望令肉块永久地保存为粉红色，称为午餐肉。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研究及制造，当时市民买不起新鲜肉类，由于午餐肉较牛肉和猪肉便宜，又属于熟食，打开即可以直接食用，帮助当年大多数纽约人渡过难关。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战争部大量采购作为战时肉类供应来源，成为美国军队的伙食。7月5日出生的朋友具有用不完的精力，品味多变，喜欢不断尝试，偏爱变化和多姿多彩的生活，善于说服别人，属于机会主义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研究不同新产品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我们对它的认知又有几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

新派嘅茶楼大多数你坐到入去都会系有一张嘅点心纸，咁然后你喺上面 tick tick tick tick 完你想食嘅嘢，转头就会有人将呢啲热辣辣嘅食物送到去你面前。咁当然啦，就冇咗嗰一种等下究竟下一架嘅点心车会唔会有自己想食嘅嘢嘅嗰一份期待啦。新派茶楼另外仲有一个特色，就系里面会有一啲特别啲嘅点心，会加入一啲现代啦，或者我哋叫做系新潮啲嘅元素喺里面嘅。譬如话我哋平时食嘅奶黄包就会变成流心奶黄包，甚至乎再极致啲嘅就系有一啲嘅奶黄包上面会铺咗一块金箔喺度，虽然食落去口感一样，但系感觉上就会名贵啲啦。而传统嘅茶楼亦都有一啲嘅传统点心，而家我哋唔系度度有地方系食得到嘅，其中一样咧就系芝麻卷，或者我哋俗称嘅菲林啦。如果你有机会同屋企人出去食个晏饮个茶嘅话，你会选择去一啲传统嘅茶楼定系去一啲新派嘅茶楼呢？ 一听完阿梁岳希讲呢一个饮茶之后咧， 我想嗌啲点心做早餐啊！ 即刻扭转咗，我正话想叫嗰个种类啊，系啊，原本想食个牛角包，而家都唔系去饮茶几好。 系啊， 但系而家饮茶嗰样嘢咧，即系点解突然间我咁感触咧？就系上两个礼拜咁，我同屋企人去饮茶咧，跟住突然间我见咗个久违嘅画面，就系有点心车，有啲姐姐喺度推。因为其实个点心车嗰个退化咧，我形容为系有几种啊嘛。但最早有人推啦，后来啲点心车咧就劈埋晒喺摆埋晒一边啦。然后啲姐姐就有个企喺度，咁跟住你要啊，咁你要边架车嗰啲，咁佢就帮你吸个印仔，就俾龙嘢你就走噶啦嘛。跟住后来就发展到有点心纸。即系开头有点心纸嘅时候，我唔知两位啦，但我自己咧就觉得好方便嘅，我唔使等啊嘛。但跟住咧，随住年纪大咧，我就发觉哎呀，有个点心车。有種期待，好似開心啲嘅。 因為點解嗰陣時會冇咗個點心，冇咗嗰架點心車咧？係因為個安全嘅問題嚟嘅。 係， 因為以前就譬如嗰啲點心車下面可能你為咗嗰個食物要係熱啊嘛，咁可能會有啲爐具啦，咁爐具就會可能有意外啊。咁所以咧就改咗佢，就唔要推嗰、那個，因為你推住一個譬如。gas 爐又好，或者一個煤氣爐又好，又會危險啊嘛，咁所以就唔用呢一個啦。咁如果係最最最早期嘅時候咧，就唔係一架車嚟噶嘛。如果你有啲而家應該冇曬添啊，一啲好舊式嘅茶樓咧，係個姐姐一條帶索住條頸，捧住一個兜好大個盤啊，咁樣行出嚟噶嘛，咁就將嗰啲點心咧就放曬即係用自己條頸。孭住出嚟， 系系系 咁样噶嘛？最早期嘅时候， 但系嗰个唔系仲有嘅咩？我以为仲有添，喺对面海有间连乜乜噶嘛？好似 我就真系唔系好清楚啦。可能 但系我去过一次，好似都系推点心车嘅。 咦系咩？ 跟住之后就变咗姐姐辛苦，因为要咁样晾住几重行噶嘛。 系啊， 咁跟住就变咗点心车啦。变咗点心车之后，又惊佢唔热啦，于是乎就可能有啲炉具啦。跟住最后咧就变咗阿梁岳希讲嗰啲啦。不如吸點心紙啦，吸完之後佢攞出嚟俾你就算啦。 但係咧有一樣咧，我覺得真係要攞住張卡去等姐姐整咧，你見住佢整咧就熱辣辣， 開心啲嘅， 就係蘿蔔糕啊！哇，嗰架車真係好經典，即係 煎咁樣。 係啦，佢嗰架車仲要有個透明膠罩咁樣咧，立住啫。咁但係你又唔知道佢唔係成日都有齊咁多種糕噶嘛？佢就切好曬一嚿嚿，就排好曬喺度，即係馬蹄糕啊、芋頭糕啊，跟住甚至有啲係由後下面有一兜。薄撐嗰啲漿啊咁樣咧，你真係要慢慢等，跟住仲可以同姐姐講，唔該，可唔可以煎窿少少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變咗畫點心紙咧，你就冇咁多要求啦，係啊。咁等到佢嚟嘅時候，即係嗰啲煎腸粉咧，啱啱煎起，同埋佢攞到埋嚟嗰陣時咧，係完全唔同 兩樣嘢嚟嘅。 係啊。 咁但係嗰陣時，譬如話你哋去飲茶咧，即係頭先都有提到，咪話有一啲好。classic 嘅啲嘅點心嘅，咁你哋會最懷念會係乜嘢咧？ 唔使講啊，一定係蝦餃燒賣嘅，即係去到而家都係。你講係冇咗嗰啲， 冇或者少嗰啲咯，即係菲林真係少㗎。而家芝麻糕我見過hea 到最極致， 難整㗎嘛， 又唔算，但係可能而家都有，不過冇以前嗰啲咁好食咯。我覺得嗰個感覺， 我見過嚟係一嚿嘅，即係唔係菲林一卷咁 樣，即 係 正方形嘅。下次開一嚿嚿， 即係其實食落去個口感係有少少分別噶嘛。 佢慳咗卷嗰個工序咯。 但係卷嗰、那個即係食落去係開心啲啊！我覺得 我自己咧就好懷念麻蓉包嘅，就唔係間間都有得食，唔係黑色嗰個芝麻麻蓉包啊，係黃黃地色嗰只。 你明唔明白啊？即係嗰種芝麻係唔同味，因為黑芝麻咧佢偏苦啲嘅。你睇下歐鴨曬頭呢啲食家嚟噶，佢真係咧黑色嘅芝麻，因為佢唔寫噶嘛。有時佢淨係話咩經典麻蓉包咁樣，咁你點到埋嚟咧？你真係搣開佢先知，咦黑色嘅咁樣。咁但黑色咧就會偏苦少少嘅，我覺得個感覺。但係咧，黃黃地色嗰一隻麻蓉包咧，佢就香啲同埋甜啲嘅。 我冇你啲，我冇你哋嘅煩惱。 因为你是包你吃的 都是的， 因为你都喜欢吃甜的 叉烧包啊、奶黄包啊、不过有一只呢、应该都间间都有的叉烧餐包、 哦、 其实 我 偏向于 喜 欢吃那只、這 個、 我喜欢菠萝叉烧包、 哦、这个新式一点啦， 因为叉烧餐包它的面必定有蜜糖、 啊、 是 的、啊、糖浆正、啊、 是的，但里面呢又有那些叉烧包的馅，我是喜欢吃这一只、 我怕那个，因为一咬就跌到周围都是的嘛， 就是它好实在，就是一咬的时候跌到周围都是的嘛 我觉得好像很论尽那样的。 是停一停先，我们要看一看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在荃湾荃景围天桥往屯门公路方向近江南工业大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在是封闭的，非常挤塞，龙尾在象鼻山路天桥近愉景新城，亦都影响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往屯门公路方向是挤塞的，龙尾在福来村，大家如果途经这些路线的话就自己预时间自己计划下行程、 都是多多忍让，下俾啲耐心、不好意思了、 咁另外呢就我細個有一個畫面好強烈嘅，我就係記得呢嗰陣時有啲真係舊式茶樓執笠啊，嗰陣時有間可以叫德穩茶樓。就是在对面海的。 你这样读得个名字应该是旧的。 执了粒了真的。 不是通常我们读德允啊这样。 德允、啊。 即是你说德允呢即是很旧式的那个。德允茶楼那些。 陈啊。就不知道德乜德乜咁好像是有几个都是不知道德乜嘢咁样的。咁、就是上楼那些真的挂啲雀笼在地下有个坛罐那些呢。即是那时候我记得是即是好小个啦，咁我想去的，咁但是跟住屋企人就哇咁远。同埋临执粒呢挺好多人去。咁就冇 去到。 我是好記得個報紙，即係都有賣話，哇！經典茶樓又有一間要結業啦咁、樣，即係嗰種感覺係有啲唏噓嘅。即係阿鐘哥細個多唔多去茶樓啊？ 我哋去嗰啲係而家基本上真係已經執曬啦。即係好想講係，其實話飲茶最緊要飲嗰杯茶啊嘛，一盅兩件啊嘛，即係嗰陣時叫做。咁、究竟以前點樣飲茶？即係唔好講食點心啦，飲嗰杯茶咧。即係都有一個變遷噶嘛，最早期我哋去嗰啲叫做舊式茶樓咧，基本上成地都係水嚟噶嘛，即係地下喎，冇而家咁乾淨，因為啲人飲完啲茶，譬如沖完之後點咧，倒落地咯，係咁嘅，有邊倒落地咯， 咁咪跣咯。 话之你啊，因为个环境就系咁样啊嘛，倒落地啦。嗱，咁佢以前冲茶咧就系一个茶壶啦，即系一个嗰啲有个嘴，一个即系卧室茶壶，废油艺啊嗰啲咁样啦。你攞啲茶叶渗落去啦，即系通常嗰个侍应都系用手噶啦，攞渗落去啦。跟住咧就佢有一个好大嗰啲热水机啦，冲俾你啦。一攞到嚟埋你嘅时候，你饮完咁点咧，就会有个阿姐，即系你打开个盖摆喺度，跟住个阿姐就过嚟冲水啦，一定系冲到周围都系噶啦。好啦，咁跟住。一定有一个好大啲嘅盅，就俾你我嚟洗杯嘅。咁倒啲水落去，跟住你咪将啲细啲嘅杯抌落个盅度，晾摆翻出嚟。而家都有噶嘛，但系以前嗰啲咧就好大个，好似一个盛咁样嘅，即系放喺度。跟住你洗完之后嗰啲水咧，阿姐就会攞走啦。又或者系攞完之后，你都见到佢，咪又系倒落地下度啦。即系嗰啲成地都系水嚟嘅。咁呢一个咧。就是最經典的、 我見有些舊式茶樓它那個茶是給個焗盅你的、 有啊剛才你說的那間 貴嘢嚟㗎，是給個焗盅你即真是你逐杯來的嘛、那些是貴的啦， 我第一次去我都不是很懂用，它是給你自己用的， 自己用的 啦，跟我就 你自己一個自己一個 到底是不是要蓋埋個蓋跟住在上面淋下去呢，就是、好像看別人的那些 功夫茶 的熱 一點嘛，那杯 子 嗰啲就貴嘢嚟噶啦！ 哇，嗰、那個係真係細個唔識咧，係覺得好辣手，同埋係好易倒瀉咯。 即係你又要識得點樣用嗰個杯蓋戒翻開嗰啲茶葉。 係啊係啊係！ 你飲嘅時候你又唔會飲埋啲茶葉喎、即係嗰個有一種技巧，而家都好難見到啦。而家不過當然咧，如果你話你自己中意飲茶嘅，你買翻個咁嘅杯，你可以翻去屋企自己練 習下，你先好出去。 可以出去見人 啊！冇失禮街坊， 下次揾次機會講下齋飲茶呢一樣嘢都幾好嘅。 水滾茶靚，由舊中開台食嘢。 食到开心笑茄茄，坐低倾计吔饭，伤心失意全部要借咩？放低手机咪做嘢，放心即管喺度吃，坐低一家大细饮饱食醉咁养先最正。 婆婆吃饭， 难得咁巧咁齐人，有咩苦水即管呻，记住过年齐人，正嘢就发生。水滚茶靓，挨到一袋都系嘢，食到开心笑茄茄，坐低倾偈吔饭，伤心失意全部要借咩？放低手机咪做嘢。放心即管喺度吃，坐低一家大细饮饱食醉，咁样先最正。 香港地点解咁古怪？见嘢有新款出就买，见有队我哋就排，有理冇理。好彩当我有不快，糯米鸡粉我食晒，个马拉糕都会照卖，太够醋够电又再 try。 婆婆食饭，婆婆食饭，公公食饭，婆婆食饭，哥哥食饭，姐姐食饭，弟弟食饭，妹妹食饭， 联党结队我哋成群，一起你树困一困，万大事有我哋撑，仲帮你啃。 喂，你龙烧坏 啊？系，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系猪肠咧？ 咁都要拣噶，鹌鹑蛋啦。 好，而家鹌鹑蛋啊，先生。 烧坏咧？ 我烧坏啊！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系猪肠咧？ 我要烧坏。 咁啊系啦，你要猪肉、鱼肉、鹌鹑蛋定猪肠？ 鱼肉啊， 先生，你嘅鱼肉。 Thank you。 水滚茶靓，又够钟开台食嘢。 出入平安， 现代人生活追求品味，可能仲追求埋文青嘅感觉添。而家年轻一辈初出茅庐喺社会工作，可能追求嘅已经唔系速度同埋效率，反而系如何养活自己，提高生活品味同埋质素，先至系对佢哋嚟讲最重要。唔知道你系咪呢一 type 人呢？所以以前成日听啲老前辈讲句，哇，冚咩啦，都冚咩啦。喂，而家好少听到咧，老前辈会咁样讲噶咯。到底系讲咩咧？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镁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自问表演不差过人，阵音，或是命书展明如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 哇 ，Lua 你扮靠咩啦？呢句说话真系解作，你做嘢咁慢，可唔可以爽手啲啊？时间就系金钱，当你年纪仲细，仲有大把青春嘅时候，你可能会选择浪费一下。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奢侈嘅行为嚟嘅，过咗嘅时间系追唔翻。人总系要去到某一个年纪，先至能够体会到时间嘅可贵。所以社会同呢个世界循环不息，永远都系老一辈嘅前辈对住啲后生讲句：谈咩啦，快啲啦！各位年轻人，你哋今日嘅工作又会唔会爽手啲？秉承住一句：悭咗嘅时间就系自己，所以做嘢会谈咩啦？ 你唔鍾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Barbie 同埋 Kitty 啊，我呢一排咧都好俾心机揾嗰啲相关消费券嗰啲资讯俾大家啦。 系啊， 系啊，因为接着嚟嗰个环节都想做耐少少啦。 系啊， 消费下啲消费券啊嘛，正所谓喺节目上边。咁但系咧，我睇到报纸头版下面咧，亦都有一则嘅新闻咧，就要引以为鉴嘅。讲紧咧就系、是、有一对夫妇啦，咁啊登记呢个消费券嘅时候咧，初则口角啦，又系啦，接着嚟呢四个字啊，继而动武喎、 哦。 不其实咧。 就真係講錢傷感情啊！ 即係講錢，跟住呢啲好個人噶嘛。 係咯，自己每人都有啊。其實又 我又唔會多咗，又唔會少咗。咁點解要爭拗呢？究竟係爭拗買啲乜嘢啊？定還是係爭拗 入落邊一個方式都唔通係？ 係，其實入落邊個方式嗰度都好無謂啫。呢一個都唔需要爭拗啦。係 啊，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依家今時今日大家就。其实入落边度都冇乜所谓啫、即系你都系用啫嘛，系咪先？当然我自己真心觉得吓，最理想都系派钱嘅， 即 系最理想都系即系 最方便 现金发放俾市民嘅，因为我喺处理我自己爹哋妈咪嘅钱嗰度都比较方便啲啦，因为现金发放你真系。即係入落户口咁樣，或者即係叫做填份 form OK 咁去幫佢搞咗佢、但係你而家支付系統有陣時咧，你部手機可能未必對應得到噶嘛。咁亦都好關好多相關嘅工作人員都有幫手嘅。其實我見自己爹哋媽咪住嗰、那個互助委員會咧，下邊其實都有啲議員定還是唔知有啲互助委員會啲主席咧都 set 咗一個 counter。咁、個 counter 咧就係幫啲阿公阿婆咁去即係開發呢個應用程式啦。再登记咁样咯，咁但系喺登记嘅时候，你又牵涉好多个人资料噶嘛， 系嘅。 咁你嗰啲住户又要好信个主席啦， 系啊， 或者又要好信个议员啦，你先要攞住张 ID 卡出嚟啦。 系， 咁所以成件事都系有少少匪夷所思噶。 你知唔知道咧？我登记完之后，其实我都有少少担心，担心乜嘢咧？咁我就因为好方便啦，觉得咁就入咗落八达通啦咁样。咁当然啦。中間你用唔同嘅即係支付工具入咗落去咧，你就要留意翻即係幾時有得用啊， 係 唔同嘅條款啊，喺邊度先有得用啊咁樣啦。咁但因為其實我都係幾大頭蝦嘅，成日都會唔見八達通嘅。咁、我就會咧諗，其實我就增加咗少少心理壓力喺度。即係如果我唔係諗住一次過用曬佢嘅，我可能即係平時日常買生活日常用品嘅咁樣，即係都會攤開我諗十次八次嚟用啦。咁我好驚呢，用下搭車嘅時候呢，我要睇住我張八達通。 點解你驚唔見咗？ 係，我驚跌咗。 咁、你加入去你手機個 wallet 嗰度囉。 係咪、 其實呢，你阿崔傑同呢個壓力我都有，同埋我會好驚呢，自己 do 嘅時候付費呢，當人哋後面見到嘩，你嗰張八達通咁大額嘅咁樣。即係人哋成日話財不可以露眼㗎嘛。 即係你有陣時上小巴嘅時候呢，你會 display 出嚟嘅。 跟住我就嘩，佢真係好有錢啊，擺咁多錢入八達通。 唔會啦。 有呢個錯覺。 我估之后即系接住落嚟嘅一两个月，可能大家嘟八达通上巴士、小巴、都可能见到 个个都系咁啊， 即系会有着灯嘅感觉，哇！咁样， 其实我有阵时都会偷睇人哋八达通有几多钱嘅。 我自己嘅习惯都系每次增一二百咁。 系啊，我都系小额增值 嘅 咋。 每次都要借翻八达通钱转头。 龙尾排到去象鼻山路天桥近愉景新城，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龙尾就喺福来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界限街近书院道。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非常繁忙，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啦，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收到人口普查通知信后，点交问卷啊？ 六月二十三号起，全港住户都会收到通知信，你可以打18201做电话访问或者填网上问卷，资料绝对保密。 咁有冇其他方法啊？ 收到纸本问卷嘅住户，亦可以将填好嘅问卷寄翻去政府统计处。 记得喺七月十八号前交问卷啦。 人口普查网上做，方便保密又环保。 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趣》，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投資 O2O， 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講講啦，港股咧下半年啊開局咧就唔係好順利，喺 ATMX 四大啊嘅藍籌股咧都拖累底下咧，恆指咧七月首個交易日咧急射超過500点以上啊！全個星期啊，即係上個星期啦，全個星期咧累跌咗978点啦，表現係全個世界咧最差嘅股市之一。反觀啦，美國嘅標普五百指數啦，同埋科技股。納指咧半年前後咧連日都創咗新高，投資者咧繼續相信美國經濟企業盈利啊，亦都穩步改善嘅同時咧，通脹預期亦都受控啊，聯儲局啊收水加息呢啲部署咧都唔會太急嘅，所以睇到咧美國個市況都幾好，轉睇下港股今日有冇機會咧升翻少少啊，令到啲散户們咧都開心少少咧。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啊，白元浩侧边咧就邀请到智慧幼苗教育主任、资深住宅社工啊，靓女嘉嘉喺度，嘉嘉你好， 你好各位， 系啊，咁啊，今日咧都有啲主题同我哋分享下喎，嘉嘉， 有啊，今日想咧一齐倾下啊，小朋友咧其实有冇啲说话系最唔中意听到父母同佢讲嘅？ 系， 你会唔会谂到啲乜嘢说话？ 如果就咁谂嘅，我谂翻我自己屋企嗰啲情况啦，可能小朋友唔中意听到就系、是、乜又系你啊？你乜你咁曳噶？你有冇搞错啊？闹佢嘅说话咯， 嬲呢啲字都系想讲。哦，其实咧，我琴日行街已经听到三个家长讲同一句说话。 边句啊？ 就系、是、你可唔可以乖啲啊？ 哦，你可唔可以系成日听过呢句？ 系啊，你可唔可以乖啲？你觉得讲嘅时候个小朋友点解会咁唔开心？ 因为个小朋友咧。佢做咗一啲嘅事情出嚟，佢自己都唔知係啱定係錯，但係就俾人話咗佢唔乖。因為佢我自己有個心態就係我係自己爸爸媽媽啦，咁但係我都會發覺小朋友出世其實係咩都唔識嘅。喺我個心態嚟講，佢係未知道乜嘢係啱，乜嘢係錯，但係做咗啲嘢出嚟咧，就俾人鬧咗先。咁俾我都唔開心啦！你咁樣搬龍門法係咪先？我都唔知你個龍門擺喺邊度，原來你個龍門擺呢度，咁我踩咗你條界又俾你鬧。除非個家長已經預先已經教咗啦。然后佢再犯嘅，重犯两次、三次，或者重犯好多次，咁我觉得咁样话佢咧，又唔系个家长错啦。 嗯啊，你讲得好啱啊！我哋好多家长咧，其实都冇讲清楚俾小朋友听咧，其实佢系想个小朋友点样做，点样为之一个好嘅行为。 嗯， 家长好多时咧就系一个即系嗰刻望到咧。啊，合唔合自己心水，合唔合自己当刻嘅情绪，于是咧就觉得啊呢个真系唔 OK， 跟住就开声就闹佢，你做咩咁曳啊？你可唔可以乖啲啊？咁样系一种控诉啦。其实某程度上咧，你听完咧，个作为小朋友吓，都唔系好知道其实你想我点、 啊。即系例如喺游乐场咁样啦，普通嘅游乐场咁，小朋友可能周围跑好开心啦，冇嘢嘅，家长都话玩得好开心，我嘅仔活泼啊咁样。但去到一啲可能安静啲嘅地方啊。例如教堂咁样，个细路仔又谂住哦，平时咁玩好开心，等我又喺呢度跑下步先，结果就俾人闹啦。 嗯， 即系佢都未知道，未识得分嗰个场景系有分别，而行为系都应该有所调整，佢都未知。佢做翻同一样嘅嘢，佢点知佢俾人闹？对佢嚟讲，佢梗系俾人哇又搬龙门咁样。 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小朋友做嗰个行为咧，佢唔系好识得分场合噶，特别越细嘅小朋友，佢唔知道乜嘢场合、乜嘢人喺度，其实佢应该做啲乜嘢行为，佢就觉得平时你都俾我咁样做啦，咁我去到呢度我照做啦。 嗯， 或者佢嗰刻情绪好兴奋，佢遗忘咗嗰刻其实应该要点样做。咁、作为家长，第一下你都冇同佢讲多一次，又或者事前。讲一次，佢咪好容易会失控咯。咁、 啊、 你嗰刻一下就闹咧，其实个小朋友咧会好伤心。 啊，头先家姐又讲咗个重点，我自己都成日会做嘅，就系、是、例如我真系如果去同佢去 church 嘅，好似头先个 case 咁样啦，同佢去 church， 我会事先入到入去之前同佢讲啦。我话其实一阵间你去嘅地方要安静嘅，你唔可以跑嚟跑去，讲嘢要细声噶咁样。咁但系如果佢入到入去咧，佢真系又跑啦，又讲嘢好大声咧，咁我就会开少少话佢啦。头先已经同你讲咗噶咯，呢度要点样点样点样。咁你起码咧已经讲咗一个那个范围俾佢听，咁令到佢有得跟啊嘛，咁佢亦知道自己系、我听咗，我有个指令，我听咗，但我冇做到，咁佢亦都知道系我唔啱啦，会 say sorry 啦，咁样就唔系话净系无端端俾人闹到都唔知咩事。 嗯，其实有两个方法可以试用嘅、 啊， 第一个咧就系、是、咧，其实越大嘅小朋友咧越值得，除咗讲个规矩或者事前讲呢度应该点样之外咧，你其实值得同佢讲点解入到嗰度要咁样做。 嗯， 越大嘅小朋友。因为他开始明白了嘛，咁、佢知道个意义咧，佢就觉得呢一个规条咧，唔系净系规条，而系因为咁样咧，系影响咗其他人。咁、但系当然细嘅小朋友就净系得规条会比较好啲啦、但系规条有好多小朋友都唔中意啊嘛，咁、所以你可以同佢玩游戏、令到佢觉得咧，哦、呢、這个唔系真系咁样咁沉闷同埋被逼嘅， 系咪成嗰啲斗唔出声嘅游戏啊？细路仔唔玩噶咯、 你可以用你嗰啲气就 OK 噶啦，改一改啲游戏，个小朋友就觉得好 OK， 你梗系唔好去到入到去先同佢玩啦。你事前同佢讲嗰时，你已经开始玩噶啦嘛。又或者讲啊，如果输咗嘅会有啲咩惩罚，或者赢咗有咩奖励咁样，咁佢又会觉得有兴趣啲咯。即系要有啲设计，要有啲心思喺里面。咁、所以嗰啲话喂你可唔可以乖啲啊？就尽量唔好讲。有一句咧都好差嘅。差不多的，就是冇人好像你咁曳嘅。 哦，咁呢句又带少少比较咧，我觉得真系唔好比较。咁有啲小朋友佢好好动嘅，但可能佢心地善良，佢只不过跑步周围跑到撞到人，咁其实 又唔可以话佢曳，即系呢样嘢，我谂家长都要明白，一个小朋友嘅行为又未必系等于佢乖定系唔乖定系曳嘅。 嗯嗯，其实咧话啊你好曳啊，其实呢句已经好 hurt 啦。 系啊， 冇人好似你咁曳咧，其实系超 hurt， 因为咧即系话俾你听，你系极致啊， 最曳， 你系极致，系冇人 系 number one 曳噶啦。 冇错，所以呢一句系超 hurt 嘅，有一种对比，系啊，好惨。 我细个有俾人咁样闹过 嘅，咁你感觉如何？闹咩先？ 闹好似你咁曳啊，冇人读书好似读书咁差嗰啲咧。 山叫叉烧个山嚟嘅， 系唔叉烧？ 好，仲一句，仲一句都诶，我觉得都 hurt 嘅。其实呢一句咧，都好多家长知嘅，但系有时咧系不觉意地讲出嚟。我唔要你噶啦。 哦，呢句真系唔好。 嗯， 呢句讲得一次咧，你第一次嘅时候，小朋友好惊，死火啦！阿爸阿妈都唔要，咁我以后点算啊？咁样，咁你知阿爸阿妈有阵时即系冲口而出呢句，咁系咪都唔会真系唔要啦？系咪先？转头夜晚可能又佢暗，头先阿爸阿妈话唔要我，转头同平时一样、哦，咁你就变咗咧个小朋友一听咗就发觉，诶、原来呢句系闲话嚟噶，即系你日日都系可以话我你唔要，但系你日日你都对住我，小朋友唔会即系对个家长，我自己觉得啦，对个家长信服嘅程度会越嚟越低嘅。 嗱，信服系其中一个点啦。我试过喺茶餐厅度听过一个妈妈同个小朋友讲十几次，即系食一个钟 就系呢个话唔要你呢句。 我唔要你噶啦，我真系唔要你噶啦，就真系讲足十几次，个小朋友就真系冇理佢，仲周围走啊，冇停过咁样。嗱，呢个第一啦，但系真系有啲家长讲完个小朋友系好 hurt 嘅， 系， 所以两极嘅反应，有啲小朋友真系觉得啊，你真系唔要，你因为咁样所以唔要我啊。咁、 嗯、 有啲小朋友就真系即系比较自信心低啲，或者个信任程度同妈妈关系未系咁紧扣嗰啲，嗰啲小朋友咧就好易会有一啲后遗症。即是我哋话、嗯，即系有时会有一啲 阴影嗰啲， 系、啊、即系会有阴影，会觉得妈妈真系唔要我啦，咁佢就越嚟越觉得好冇安全感咁样咯、 嗯。如果即系个小朋友冇安全感，对佢嗰个成长发展最 worst 嘅时候，可以去到边咧？ 其实咧，第一佢同人嘅关系好难再建立啦， 啊、 即系因为小朋友嘅安全感咧，系由爸爸妈妈。呢、这个最亲嘅人去建立嘅、 嗯， 建立得唔好咧，佢就好难再同其他陌生人咧去建立其他嘅关系。咁、 哦、 啊，嗱，简单字就系建立朋友啲 social， 即系我哋叫社交啦。 啊、 再严重啲嘅就系讲紧，即系佢将来同一啲亲密伴侣嘅一啲关系啊。佢、 嗯、 好容易觉得好冇信任咧，于是好多操控啊嘅行为发生、 嗯。 例如我要你点样，你唔咁样做咧，我就觉得好冇安全感啦、 嗯。 我要 好心软个影响。 系啊，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同小朋友嗰个关系够紧扣，个依附关系好咧，个小朋友咧其实个自我形象啊，同埋嗰个关系、嗰个信任咧就会高好多咯。 嗯，咁啊，所以即系今日嘉嘉好好嘅提醒啊，做家长咧有阵时啲小对住小朋友讲嘢咧，即系要慎言啊，讲之前收一收，谂一谂，其实对个小朋友影响好大嘅。咁、 嗯、 就用咗第二啲字眼，或者用第二啲方式去到表达、 嗯， 去到咧就系同翻小朋友倾咯。小朋友其实你肯同佢倾，佢又肯听。我成日都系咁觉得嘅，咁、嗯、所以最紧要呢样嘢啊，咁记住嘉嘉呢几个提醒，下次再同我哋讲下其他咧喺同小朋友相处嘅一啲关键啊，嘉嘉，唔该晒。 好啊，嗯，好，拜拜。 顽强又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 九点十九分啊，听紧有 DJ 嘅《星马力乐之心》。你哋惊唔惊老鼠噶？好多人都闻鼠识变，我都系啊。不过以下落嚟要介绍嘅呢一款老鼠，佢哋不单止精叻，仲好帮得人类手。非洲巨鼠有异常灵敏嘅嗅觉，佢哋喺受过专业训练之后，可以協助研究人员检测结核病。唔止係咁啊，非洲巨鼠喺執行任务之中亦都可以发现到成千上万埋咗喺地底未爆嘅炸弹同埋地雷。由于佢哋体重轻，佢哋喺搵地雷嘅同时亦都唔会引爆到地雷。所以唔少非洲巨鼠就摇身一变变成扫雷特工队啦。而靠住佢哋灵敏嘅嗅觉，佢哋亦都喺非洲港口闻出好多走私出境嘅野生动物。咁叻嘅老鼠，当地人都称佢哋为英雄鼠。听到呢度，唔知道你对老鼠有冇少少改观呢？鍾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係 Kitty 崔杰彤。 神光魔力哥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杜小姐喺度，你好啊，杜小姐。 你好啊，大元好。 系有啲乜嘢点唱呢？ 系我想点俾我哥哥嘅，佢叫做 Noah。 Noah， 今日系佢生日，咁我想祝佢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系啊系啊，身体健康。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哥哥讲呢？ 佢而家就喺芝加哥嗰度嘅，希望我哋一家人可以快啲一齐去旅行咯。 会唔会因为疫情咧就都冇办法，佢又翻唔到嚟啦，你哋又过唔到过去揾佢啦，系唔系都会 keep 住咧？可能几日或者一个星期到会大家喺网上面见面啊？而家 会，我哋经常都 WhatsApp 噶， 系嘛系嘛， 系啊， 倾得最多嘅系啲乜嘢啊？ 倾爸爸妈妈，食啲乜嘢啊？今日做咗啲乜嘢啊？ 爸爸妈妈喺香港定系喺芝加哥嗰度啊？ 喺香港嘅， 喺香港嘅，咁所以哥哥咧都好挂住爸爸妈妈系嘛？ 系啊，我哋自己有个屋企嘅 WhatsApp 咁样咯，咁都会倾偈嘅。 哥哥系去咗芝加哥好多年啦，系嘛？ 好多年啦，佢十几岁过去读书，咁跟住喺嗰度结咗婚。 咁啊，佢咁耐啦，已经过咗去芝加哥啦，咁又有自己嘅生活啦喺嗰度。如果我问你，哥哥俾到你最深刻嘅印象嘅一件事系咩事，同埋点解咧？ 细个一起玩啦，咁佢好照顾我啦，有边个虾我佢会 帮你出头， 系 喂玩咩多你细个嗰阵时？ 通山跑 乜嘢啊？通山跑啊？ 系啊， 我通山跑遇到坏人嘅时候，嗰个就出嚟啦，帮你挡住啲坏人，打走佢哋系嘛？ 系啊， 即系有阵时情义嘅嘢咧就系咁样慢慢建立噶啦。两兄妹都系一样嘅，我同我两个家姐咧细个就。他们就不会帮我出头的，世界都是虾我的。不过呢，哇，慢慢大了之后发觉呢，即是那种子弟情啦，三子弟呢，那个感觉就又不同了，这样都是。所以又会更加珍惜这一份很特别的感情的，是不是？ 是没错。 最后有什么说话想跟哥哥讲啊？ 希望他身体健康啦，快点一家人见面啦。 下次见面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吃饭大餐啦，是吧？ 是啊， 好啦，多谢你的电话，咁啊揾一只嘅歌曲送翻俾哥哥。 系点林子祥嘅《仍然记得嗰一次》。 好啦，多谢你的电话，杜小姐。 多谢你， 拜拜。 依日记起你句对你嘅说话，你种种真心意。 仿佛不失当初意义，仍然记得嗰一次写过一首诗，诗篇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冇见你经已四年，不再心思，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诗。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记起，那句句嘅说话，那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义。 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啊，将你嘅爱意啦、说话啦、心意啦，送俾你身边嘅朋友嘅话咧，记得而家打电话嚟咯。 系啦，咁如果屋企人有生日啊，又或者都想即系祝福下佢考试，又想佢放榜嘅时候唔好咁紧张咧，都可以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1872388咁啊，同佢哋讲一啲嘅心底说话嘅。 系，而家打嚟啦，1872388。 晨光追踪31。 9:26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啊，早晨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 系港台电视31今日有咩好介绍？ 嗱，今日咧7:07咧就有医生与你啊吓，咁、如果你咧食完一啲咧好油腻嘅食物之后咧，觉得咦个肚唔系好舒服、啊，嗱、未必一定同肠胃有关噶、可能系胆石作怪啊，嗱胆生毛就会好大胆好勇敢啊，胆、生石又点搞咧？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开始睇睇噶。另外咧，夏天到啦嘛，咁啊有时咧，你出到去外边咧，哎口渴咁、样，啊又觉得诶饮、汽水冇益嘅，好买啲凉茶饮下先，咁好容易咧就买到一支嘅诶鸡骨草啊、夏枯草啊咁样，又疏肝又清排毒咁。咁但系从中医嘅角度咧，呢啲药材咧系有特定嘅疗效，唔适宜成日饮嘅。咁夏天咧就应该系饮多啲水分啦咁样。到底咩嘢饮品咧对人咧就系、比较健康嘅咧？咁啊营养师亦都会为大家推介嘅， 同埋都有时落好多糖嘅，我见嗰啲凉茶系嘛，因为本身都苦苦涩涩咁样啊嘛。 系啊，如果唔落糖又比较难饮嘅。咁跟住去到呢个日常8:30啊，咁啊日常8:30里边咧，又会介绍下嘅区区小节里边介绍下啲乐善堂啦。喺2017年咧，就自知形式咧就系、推行咗首个就系乐善堂嘅社会房屋计划叫乐屋啊，咁啊同政府啦同埋各地嘅组织咧就系、探讨点样善用呢一个土地资源啦，咁啊兴建一啲过渡性房屋嘅，咁啊就喺2019年中旬开始咧就筹备咗喺宋皇台啊呢把好热门啊， 个 台字究竟点写嘅咧咁样啊，个皇字系点写嘅咧，大家都喺度讨论一餐啦系嘛，咁啊就系、究竟呢个计划又系点咧，大家就可以睇睇啦。咁另外咧啊，咁啊科技在望咧就有嚟，而家我哋有好多防水物料咧就可以嚟做衫噶、但有好多人咧就话喂嗰啲咁样嘅挥发物咧会唔会对环境有害咁？咁香港咧就有 人咧有研究團隊研究咗一個咧，就係疏水嘅表面處理方法啦，利用一啲紡織廢料中嘅天然再生纖維造成嘅、哦， 嗯， 啊，咁又係點樣嘅咧？咁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啦，咁啊阿 Kitty 咧都可以參考一下嘅。我見你啲興趣咧好廣泛啦、啊，咁咧就有一個咧期間限定高高高啊，咁好多女性咧都好中意食甜品噶、 嗯， 有多女性咧又中意咧即係自己整下啲叫手工蠟燭嘅，咁甜品蠟燭咧，哇係咪、嗯、真係好吸引咧 嚇？ 係 啊, 啊，不過咧我突然間諗起，以為遲啲農曆七月你點咗甜品蠟燭喺屋企咧，究竟會有啲咩事幹走出嚟咧？ 咪香甜咯， 係啊，好香。大家都覺得好野味係嘛？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咧呢一個九點半一齊闖天下 Gordon Ramsay 風味之旅嘅。咁今次咧就會去到阿拉斯加啦。咁啊唔係食長腳蟹、哦，佢、 嗯、 今次咧就會喺呢一個咧啲族人嘅介紹底下咧整咩咧？就係、是、海豹又係肉，左手又係肉，整、 啊、 海豹肉啊！ 咁驚、 哦，你又覺得驚啫？嗰度其實海豹佢就等於平時打獵嗰啲咩豬啊、雞啊、牛啊差唔多啫，係、 哦、 咪？反而如果喺嗰度你俾只雞佢咧， 佢就好驚，咁驚咁 咩嚟噶？咁樣 好，唔該曬， 唔該 曬，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寻日起接受网上登记，截至今朝八点，有接近238万名市民经网站递交电子登记。今日开始，亦都可以将书面申请表格交到邮局或指定银行。其中一個登記途徑至方便系統，昨日朝早極度繁忙，進行登記和身份認證時一度出現障礙。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解釋，很多在網頁輪候登記的市民本身都沒有至方便帳戶，導致進入網頁之後才花時間登記成為至方便用戶，導致出現系統塞車的情況。黄学玲提出，昨日新增的至方便用户有近40000人，是平日的十几倍，当局会改善登记系统。云南省卫健委通报，云南昨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患者都是男性，年龄由34岁至51岁，其中2人是中国籍，1人是缅甸籍，3人都是在瑞丽市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瑞丽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连续发布通告，布置加强人员进出瑞丽和重点区域的管理，以及今日上午8点起在瑞丽城区等范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进出。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出席美国独立日的庆祝活动时表示，即使美国民众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新冠病毒仍未被消灭。拜登哀悼疫情中的遇难者，他表示经过疫情大流行的一年，大家经历隔离、恐惧和伤痛，现时正走出黑暗，又强调接种疫苗是抵御变种病毒的最佳方法，亦是民众所能做的爱国行动。拜登邀请1000人到白宫参与独立日庆祝活动，出席人士包括军人、家眷和参与抗击疫情的民众。有反对白宫举办庆祝活动的人士担心聚会可能传达错误信息。今年三月堵塞苏伊士运河的长治号货船船东和保险公司表示，已经与埃及运河管理局达成和解协议。运河管理局话，长治号将于星期三获放行，届时会有协议签署仪式。长治号今年3月23日驶经运河时，怀疑因为强风导致搁浅，船身打横堵塞河道。船身打横堵塞航道6日后重新浮起脱困，事件严重影响全球贸易。埃及当局其后扣查货船，要求船东赔偿。

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制，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環節再培訓， 今日我揾到一個靚仔陪我哋訓嘅， 佢就係著名吉他手林林。 Hello， 大家好。 咁陣間林林揀一隻咧，即係易啲嘅歌，等佢一個禮拜學，睇下佢學唔學到。 比較簡單少少啦，李志剛應該都要時間練嘅。 好，試下。 究竟一個星期李志剛係咪可以練得到呢？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文忠、阿土、Made in Hong Kong， 係咪真係一個禮拜可以彈到㗎？ 唔係一個禮拜，係一個月。 愉快感覺彌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公司收唔到 WiFi。上个礼拜有一日，我朋友突然打俾我，问我有冇时间出嚟饮杯嘢。我望望手表，系晏昼三点，照计应该未放工啊。我问佢系咪想约我食 tea 啊？仲话你间公司真系好，有下午茶时间，仲可以出埋街玩。跟住佢好怒气咁话，梗系唔系啦。我话做乜咁大件事？即刻语重心长同佢讲。你知道最近的环境㗎啦，人浮于事，千祈唔好咁冲动，到底发生乜嘢事。佢好嬲讲咗呢几隻字，公司收唔到 WiFi， 留喺度冇意思。见佢发咁大脾气，梗係要安抚佢先。跟住我同我朋友讲，难怪你咁嬲嘅，喺香港呢个每秒钟几百万上落嘅社会，收唔到 WiFi， 就好似同社会脱节。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因为咁赚唔到钱。不过冇諗过，就算你收到 WiFi， 唔等于你搵到食。撇开搵钱呢样，上唔到网亦都好似断六亲。我成日觉得好奇怪，如果你想同亲朋戚友打招呼，你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哋习惯将我哋嘅一举一动摆上互联网，无论俾得人知或者唔俾得人见。都会摆上去，所以冇咗 WiFi 真系好辛苦。我同我朋友讲，如果收唔到 WiFi， 你可以用自己手提电话网络，咁咪唔使咁劳气咯。点知佢更劳气咁话，完全唔关事啊！你知我公司做边行噶啦，系做数码制作噶。对接收和发放资讯非常之紧张，如果没有 WiFi， 基本上什么都做不到。但是竟然自己公司的 WiFi 就好像邓志峰说的，收到收不到，收到收不到，这些不可以靠彩数。在走廊头就收得好好，去到走廊尾信号已经看不到。既然留在公司什么都做不到，不如出来吃 tea 吧。我话你有冇同公司反映过先？佢话梗系有啦，不过公司劈头第一句就话冇钱，然后仲话你知最近嘅环境噶啦。的确，自从我讲过呢句说话之后，真系多咗人讲，所以佢公司叫大家顶住先。我问我朋友咧，你有啲乜嘢谂法啊？佢话好简单，翻去以前冇互联网嘅时代咁咯。所有的制作放落一个硬碟，然后用人手送去其他公司那里。没互联网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过的啦，估不到现在再过一次啫。我说你想通了就最好啦， 出嚟食 tea 慢慢再讲。我朋友话唔慢得啊，因为食完 tea 佢自己要去送埋货。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悄悄的等，时间在旁漫不可闪，寂寞下手毫无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沉默支撑要过陌生。 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个夏天阿 O 暑假优惠大酬宾，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阿 O， 我想 想咧讲下上个礼拜我整咗呢个椰菜花饭啊，终于 哇劲！我呢、這个就系郑秀文 Sammy 推介话，如果你又想减肥，但系又想有啲饱肚感嘅，就可以整下呢个椰菜花饭，感觉如何啊？ 真系几得意，因为咧之前咧我听 Cousin 讲咧，佢都有做呢个椰菜花饭啦，咁佢就话啊炒得好好食啊咁样，咁我就想试下啦咁样，咁我就冇刨佢嘅，我直头咧就攞一个搅拌机，但系咧有啲朋友问会唔会搅到成劈浆咁噶？咁呢个搅拌机咧，千祈就唔好攞好劲嗰啲，即系之前话嗰咩养生机啊、打果汁嗰啲机， 破壁机 系啊，因为嗰啲咧真系会打到一劈嘢咁样嘅。咁我嗰、那个另外嗰个嘅搅拌机咧，佢就系用刀片搅，咁就 系 平时要嚟搅下啲蒜蓉啊，搅下嗰啲洋葱粒啊咁样，咁就唔使搅到太碎嘅，咁摆佢落去咧就啱啱好啦，咁就悭翻好多时间啦。而且我觉得佢搅完之后咧，佢大晒好一致之外咧，就好似发咗啲水分出嚟，都几干身。打完之后，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就冇再用白镬去炒一炒，即系有啲人就话可能佢太湿，你就白镬系啊收收水。咁但系我就冇嗰个情况出现啦，佢都炒得好干身。咁而我觉得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因为佢本身个味咧比较淡啊，椰菜花只系有淡淡嘅蔬菜嘅甜味嘅啫。咁所以咧，你都要落一啲嘅調味料落去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哦，變化都可以好大喎。咁我咧就用咗即係懶係好似西班牙海鮮飯咁樣，因為嗰日我要加海鮮，咁所以我就加咗嗰啲黃姜粉啊，咁啊加咗少少鹽啦。咁我試味嘅時候都發覺其實都幾淡嘅。咁所以後來咧，我落咗少少魚露同埋辣椒片落去， 唔掂啊，因為淡得滯係嘛。 係啦，咁跟住就發現又 OK 啦。只要你調翻啱個味咧，佢嗰個口感咧有少少似食嗰啲couscous 嗰啲小米嗰啲嘅感觉，佢几爽嘅，系啦， 但就唔似饭啦，真系老老实实， 唔系黏腻嘅，咁但系你一羹一羹咁样滗落口咧，你系觉得都几好食嘅，同埋咧，我见好多人用唔同嘅方法去炒啦，咁当然你最好就真系当佢炒菜咁样咧，唔好用慢火啊，因为真系如果你慢火，可能佢会出水都唔定，咁啊用少少姜或者蒜蓉啊、洋葱粒起个镬先， 哇，好难做啊，好 香 啊， 我觉得。 有啲难、啊，原来呢一样嘢，以为好方便或者好容易，但系头先咁样听你讲啦，都要几考心机、啊。 都有一啲工序啦，但系我觉得整得好食咧，又唔难嘅，只不过可能你预先要刨啊，要洗干净所有嘢啊，咁样。咁我下次咧，我想试下加少少一啲甜豉油落去炒，即系当佢即系饭咁样去做咧。我觉得佢都有几多变化，因为系、 哦、 啊， 咁啊可以试喺屋企做下啦，因为都潮流咗一段时间噶啦，不过咧、应该网上咧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食谱嘅、有啲朋友话喂呢种西班牙式嘅椰菜花饭。其实冇饭啊，要注意翻商品 假嘅系啦， 假饭 假饭拌饭。 除咗呢个之外，可能你仲会谂到其他啊，比较 creamy 啲，会唔会加芝士啊，加蘑菇啊，加其他嘅菇类啊、菌类啊、黑松露啊等等，估计咧整出嚟咧都会好食嘅。 系啦，嗱咁不过要注意啊，因为好多人一听到哇呢、這个椰菜花可以代替米饭又饱肚，咁跟住又有好多营养价值咧，就不停去食啦。咁但系就要留意翻啦。咁啊，譬如有啲咩人系要。小心嘅咧，第一就系肠胃胀气、消化功能差嘅人咧，就唔好食得太多。咁第二咧就系如果你本身系有食呢个薄血药嘅人士咧，都要注意嗰个摄入量嘅，因为蔬菜里面嘅维他命 K 含量比较高咧，有可能会影响呢个药物嘅功效。咁都系嗰句啦，即系呢一啲，就算佢话系标榜健康有营养嘅食物咧，都即系食得太多都不适宜，最紧要就系呢个过犹不及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要讲下今个周末嘅时候咧，我同女女做咗一啲咧好怀旧嘅小玩意。你哋细个应该都有玩过噶，我相信呢几样嘢吓。首先讲第一个先，大家有冇玩过 B B 糖呢？ 有圆圈嗰啲啊嘛，系咪？ 我见到祖哥皱晒眉。 咩 BB 嗰啲啊？圆 圈系咪嗰只咩薄荷糖啊？ 唔系啊， 个样好似嘅，不过你可以放喺嘴嗰度，一路可以吹口哨咁样嘅。 咁 BB 薄荷糖嗰只都可以吹噶？ 系咩？ 咁我又唔知喎、 啊。总之系圆圈，好似个水泡咁，中间有个窿就 中 间 嗰个吹风嘅啫，你讲嗰个吹唔到好大声。 系咩？ 系哦、 啊。系哦、啊，我讲嗰个咧，佢真系因为佢本身个设计应该有计过佢嗰啲弧度啊、角度啊、各样嘢咁样嘅。咁佢嗰个中间嗰个窿就系真系好细嘅啫。咁佢嗰粒糖比较厚啲嘅，咁同埋都系嗰啲入口即溶嗰啲类似嗰啲嘅糖咧，即系好多粉状，你摸落去会成只手会鞋湿湿。 所以我都唔敢买太多嗰个糖，好嘈啊！个仔一食嗰个糖。 嗯， 系咁喺度吹咁样，好嘈，粒糖都有融化嘅一日嘅，吹一段时间啦，系啊， 系会食完噶， 系啦，会食完，你会再食第二粒啊嘛？ 嗱，你个仔嘅技巧几好，即系证明佢吹呢个 B B 嘅技巧几好，因为咧我个女咧，即系佢一排咧有十粒咁样啦，佢试咗三次咧，头嗰两次都系直接唔小心食咗粒糖，因为咧 太好味啦， 唔系啊，其实因为嗰粒糖咧系入口即溶啊，直情佢一遇到水分已经即刻溶啊，所以你想即系整翻佢出嚟。摆好个位置再吹系唔得噶， 你冇俾佢呃到啦，唔咩国意啊，想食多粒糖，直头系， 啊有可能系、嗯。 我 细 个咧，关于食糖啊或者食香口胶咧，好中意整啲声出嚟噶嘛，有啲朋友食香口胶咧， 都系嘟嘟声 系。我咧一整呢啲声咧，我爸就兜巴车落嚟噶，有时系啊，佢话好冇礼貌， 食嘢食嘢啦，咁嘈， 系好 annoying 啊咁样。 其实我想问嗰啲声系点整出嚟噶？ 我都唔知啊。 诶、欸、呢、這个我知道， 我整啊， 我 识得。 整 啊！ 我 识 得 整 啊！ 咁我如果唔系点会俾人兜巴车落去啊？ 唔系，你可以尝试紧整，都已经俾人闹啦。 我净系识食啫，嗰个唔识整。 阿张杰同讲下你嘅 嗰个原理 系 嘛？ 原理系点样啊？ 佢咪嗱，你将个香口胶啦包住你条脷，即系你将佢拉成薄膜，即系拉长，你用条脷将佢包住你条脷，一个薄膜嚟嘅，跟住唔好似系吹少少气入去，跟住就可以得到噶啦。 系咪要整爆佢？所以先至有得一声噶，定系唔系噶？ 不如等阿 O 你识唔识啊，钟哥？ 我完全 唔 识， 系咪你完全唔识啊？我嚟讲咧，就系、是、就咁就可以整到啲声出嚟。你唔好问我点样，即系冇乜技巧啊。 即系唔使包住条脷， 你唔使讲到咁理论啊。总之细个嘅时候，诶、哎，同学 A 可以整得到，跟住你摆一嚿香口胶落去咯，条脷化一化一下啦，吓、哎，整到咯，系啊。我真系唔知点样形容出嚟，你形容得好好啊！头先真系，以你唔识整嚟讲咧，你真系形容得好贴切。 我有尝试学过啊嘛，点都知学唔识。 唔好啊，坏嘅行为嚟噶，收音机旁边嗰啲唔好咁样吓，系啊，有礼貌又唔好整啲声出嚟啦吓。 嗱、你呢个系讲紧吹波糖啦，真系可以好似香口胶咁样照完之后，你就即系整个波咁样出嚟啦。咁我第二样同女女玩嘅咧就系嗰个吹波胶啊，即系吹波胶嘅分别就系你唔系食落肚嗰种啊，例如系有一支短短嘅饮管。哦、然之后就挤嗰个嘅胶咧，就喺饮管嘅一个端啦。 天拿水味嗰啲咪好臭噶。 系啊， 不过你哋嘅讲法咧，同我屋企另外一啲家人嘅 comment 系一样嘅。佢哋咧喺个支嘢都未打开嘅时候咧，已经话哇好臭噶呢支嘢咁样。而我咧，因为几十年冇玩过咧，其实我系已经唔记得咗佢有阵味噶啦。直至到我一打开嗰一下挤出嚟，我就深深咁感受到咩叫做嗰支嘢好臭啦、嗯。原来真系好带阵味噶。 系啊， 系啦，咁所以我都尽量。 要开窗玩噶， 我有啊，我尽量咧，同埋因为室外，咁我尽量都叫小朋友咧，即系一来开个窗啦、啊，二来就系我帮佢接完之后，等佢就未过感啲先、嗯啊，然后先至俾佢自己去玩呢一样嘢。 几钱啊？依家买一嚿呢啲？ 几蚊啊嘛？ 嗱，如果你喺一啲旧式或者系街坊嘅文具店咧，即系10蚊以内就买到啦。我嗰日咧就随手咁啱先喺商场经过嘅时候咧，见到有呢一样嘢，咁、嗯、我嗰日就买咗20蚊咯。但系20蚊系有三大支嘅，即系佢系俾我哋细个玩嗰个size大支啲嘅，佢成大支好似支儿童牙膏咁大支咯， 咁、啊、大支啊， 系啊，有排玩啊，咁同埋有唔同颜色，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即系俾啲小朋友自己再去创造，因为你知咧吹呢一啲嘅吹波胶嘅时候咧会有唔同嘅形状出咗嚟噶嘛，咁亦都可以咧即系似系一啲唔同嘅嘢啦，佢哋自己幻想嘅空间好阔噶嘛，咁有时可能似个生果，有时可能似只动物，咁佢哋又可以谂下用唔同嘅颜色去即系 mix and match 咁样咧就整到一啲唔同嘅造型出嚟咯，都几好玩嘅，我觉得呢一样嘢。同埋真系好多年都冇玩过啦、 嗯。 我最近系因为睇到一套电视剧入边有一个情节系玩呢个吹波胶咧，系啊，跟住令到我觉得，我都好想试下重拾呢一个童年嘅回忆啊。 好难吹嘅，因为佢嗰个管太幼啊， 系、 即系你要将啲嘢可以即系集中喺嗰个咁幼嘅管嗰度吹个波出嚟咧。 其实真的需要啲技巧， 都有少少技巧咧，就系咩咧？你一吹嘅时候，如果佢个嗰啲窿咧穿咗咧，攞去补嘅。 系啊， 哇，嗰个真系好神奇。 系啊，我最近咧，嗱，我细个都系觉得好困难嘅，好似阿钟哥话斋咧，我细个经常遇到嘅几大难题咧，就系好容易爆啦，或者好容易本身吹出嚟嘅时候已经穿咗窿啦，咁同埋咧系好难即系吹得胀佢啊，好似吹嚟吹去都塞住咗支饮管咁样啦。 嗯， 后屘我就发现咧，原来系有技巧嘅。首先，原来喺个饮管咧，即系当你要接个吹波胶落去嗰支饮桶嘅时候咧，嗰支饮桶咧必定要咧唔好系完全垂直嘅，因为当你完全垂直嘅时候咧，你一接嗰、那个嗱，你当好似接牙膏咁样啦，一接出嚟嗰下，嗰、那个嘅膏状啊，即系嗰个胶状咪会塞住咗支饮管嘅出口咯，咁你就好难咧可以令到佢嗰个位置比较薄身一啲啦。原来嗰个原理就系、是，总之你吹口出去最嗰、那个位置咧，即系总之出气嘅位置咧，那个饮桶嘅两端咧，必须要系咧唔可以封得太实啦嗰嚿胶。咁、你只要喺侧边斜斜地接，而你个最顶端个位置咧唔好封得太实嘅时候咧，就可以避免咗嗰嚿胶咧系好厚身而好难吹得胀个波波啦。呢、个就系我而家几十岁人先唔出嚟嘅道理 啦。阿芭比开开一个啦，吹波胶关注组 吓，都可以试下嘅。 拍条片表演一下点样吹到波波， 唔系吹到啊，系点样接到 接到而不失系啦， 不 失 霸 气 啊！ 咁啊，大家可以玩一下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提提你一阵间有10点钟新闻报道。